男子在联合国总部入口附近徘徊，警方接报到场并封锁附近的道路，双方对峙，期间男子多次用枪指向自己的下巴，直至下午一点几，男子弃械投降，随即被警方拘捕。纽约警方事后在记者会说，那名男子声称自己有一些文件希望送交联合国，在警方同意帮助他转交文件之后，男子弃械投降。有关文件包括一些医疗记录，但并未发现同恐怖袭击有关的信息或者其他可疑之处。警方又说，被捕男子是佛罗里达人，没有犯罪记录，案件仍在调查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强台风尼亚图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上午10点，尼亚图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3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57点，跌231点，总成交金额33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2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6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9.3跌3.3，腾讯控股463.2跌10.4，比亚迪股份297.2跌8.2，斯摩尔国际49.35跌2.6，美团239.6跌8.2，友邦保险80.35跌2.5，盈富基金23.72跌2.4，快手79.8跌4.4，京东集团322.2跌19.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1，英镑10.355，瑞士法郎8.466，澳元5.51，加元6.073，新西兰元5.291，欧元8.802。汇报：日元对港元6.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8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3点，跌70点。港金报16,460蚊，跌1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69.98美元，卖出1,770.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喺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就车多，龙尾在牛头角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和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心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真青年在国内很多地方都设有分布，销量极好，深受欢迎。胡适亦提出推广白话文，但是就遭到王翰当场唱反调。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我是车淑梅啊，晨光第一线这个名字我记得是徐益雄改的。我是第一代的女主持，主持了成十几廿年。之后呢加入的就有彭程、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看好的晨光女主持呢就是现任那一位啊，崔神厨房的 Kitty 崔洁彤啦。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的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所有冲动购物派，佢撑你。购物不是病态来的，力尊说的。他还说人类本身就是有狩猎的天性，遇到当刻喜欢的东西当然要搲住不放。冲动购物狂其实都只不过是释放自己的本性。作曲填词力尊，编曲力尊 J1M3， 监制力尊加上 Bird744。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尊《减价购物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星影嘅早上吓，快活咧就是、有个朋友踩极都唔嬲嘅，咁所以我都好开心嘅，好快活嘅。我系梁继章， 系我系兴奋锐。 早晨，早晨，星期五，五音不全，不过我五脏俱全，麻雀虽小就系、是、阿小张奖， 冇、所谓啦，你真系见到啦， 系 啊，你开心就得啦。 最紧要大家开心。 哎呀，你哋咁顺摊，我唔好啩。 系啦，系咪就系呢啲咪叫犯贱啊？ 我真系唔识饭， 对你好啲就唔得啦。系啊， 阿范生叫范字， 范字，仲要你系饭桶啊？有乜知原来而家仲着更胜一筹叫范字？ 你点知我真名？ 我知啊，嗰阵咪讲过啦。 你大把真名啦， 系啊，饭桶我哋装饭噶嘛。 咩笨招强啊？系咪先？嗱，今日星期五第一咧就系迎接呢个周末啦，同埋周末都有好多好多节目等待住大家嘅。呢三个小时一齐一齐嚟打卡，同埋一齐同我哋玩玩，好嘛？ 好， 同大家报一报告，因为今日咧我哋会有老妹妹周记，仲有咧就有一首歌系全球首播， 已 经安排喺我哋嘅节目度同大家分享嘅。跟住嘅话咧，我哋会有师傅麦玲玲嚟同我哋咧睇一睇未来一年嘅十二生肖运程究竟会系点样。仲有就系你又知唔知，以及有大点唱。 所以送都送唔晒呢个节目，一定要你参与啦吓。今日早上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真系开心有我哋三个风骚快活人陪大家。18度嘅气温又唔系好冻啫，相对湿度32%，不就好干燥啊！ 好干燥啊，爆晒擦啊我。 冇错， 要擦多啲嘢。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Are you ready for love? 干燥嘅呢个星期五啊，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仍然系清劲嘅。未来数天再包括呢个周末啦，仍然早上清凉，新界气温会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比较大，咁所以大家就保重身体，唔好冷亲，生活愉快，听住风骚快活。好啦，今日咧，文玲玲师傅会上嚟啦。今日有个朋友咧喺呢个网上，佢问咗个问题，我唔知阿文玲玲师傅会唔会都答唔答咧？咁佢问下出年疫情会点？ 嗯， 呢 一样 嘢 吓， 都我谂相信牵涉好多人嘅吓、 啊， 全球 大家都关心， 大家都关心啊！星期五嘅早上十八度几温，有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其实呢昨天都几多事情发生啊，包括呢、小王哥你就呢个飞甩鸡毛啦，但昨天有呢个飞甩车门啦咁样。咁呢亦都令我諗返起呢，有时呢我哋坐地铁啦，我唔知你有冇嘢习惯啦，当好多人嘅时候，同埋通常都好多人㗎啦，如果你返工放工周围挨嘅我会。咁呢就包括车门其中一个一定会挨嘅地方、因为闩咗门之后其实嗰度呢就等于有埲墙㗎啦嘛。哇，但如果昨日嗰个车门好彩冇人有事啦， 嘣一 声走咗都唔。咁如果你挨到车门就会点，我真係不敢想象。 经常都系叫大家不要靠近车门噶嘛、但其实都系当冇听到噶嘛， 系啊， 嗰个位其实系最舒服嘅， 啱啊， 系啊， 又冇人逼到你。 每一样嘢其实基本上叫得大家唔好咁做嘅话，系必定有佢嘅原因嘅，即系等于我哋曾经都有讲过话搭飞机系嘛，成日都叫大家喂唔该将啲行李啊摆上去上边啦，或者系摆喺你嘅脚前边啦，你哋永远都觉得扯有乜所谓啫，梗系唔系啦，呢啲其实系啲安全嘅守则，咁、我谂都系 冇事， 以防万一啊。 系啊，咁其实如果你又讲开我自己咧，就真系已经好耐好耐。冇搭地铁啦，咁、所以其实我当然啦，琴日知道嘅话，亦都见到有好多啲工程师都出嚟讲，就系话呢一件系非常非常罕见嘅事嚟， 亦都系真未试过， 真唔会嘅。 佢话全球都好少啊呢啲事， 究竟系乜嘢嘅话咧，当然要等待调查啦。但系点样都好啦，如果系咁样嘅话，我谂相信有好多嘅打工仔又好，或者好多香港人都好，每一日其实基本上咧，即系重点嘅一个交通工具都系地铁系其中一个。所以若果系咁嘅话，经历咗呢一件事，即系唔怕一万，只怕万一嘅啫。都是小心啲，即系远离个车门，我谂会比较好啲、 但我睇新闻咧，有啲人接受访问话唔使理啦，咁少、 啊、 即系咁 individual， 即系咁个别嘅例子，照嗌啦咁样。喂，但我睇完真系有啲有少少阴影啊！可能我三日后我已经唔记得咗，我可能会再嗌，但系咧。始终就系于话斋咧，真系要小心， 小心啊、 即系唔怕一万，最怕万一，系啱嘅，系嘛？即系好似嗱，行街咁样。今日我哋阿麦又都讲啦，马路上面啲陷阱嚟就嚟噶啦，有时你真系完全唔觉。因为有一个男士咧，准备过马路，一架大货车嚟紧啦。嗱，好彩就冇车到佢，但系唔好彩咧，嗱，大货车正如普通私家车，有两个嗰啲倒后镜撑出嚟咁啊。私家车咧仲好啲，即系佢嘅距离咧唔会咁怼出嚟。大货车嗰啲一支棍咁撑出嚟， 唔系有高度啊，好危险。 高度啱。 啱啱就係你個頭，即係類似啦嚇，即係阿 Joy 可能冇事，阿 Joy 喺個頭揈過， 係啊，就是、哎 有陣風，有陣風喺個頭頂， 一定係我冇事。 馬小我都可能冇事， 係啊， 馬小強好似 馬小英應該會有事， 係啦， 我試過俾過嗰啲。是 你講過一次， 係啊，撞到個手臂。 我都試過一次， 麥斗車撞到個手臂， 唔係即係嗰啲貨車啊， 個鏡係咪？ 係啊， 個鏡 倒後鏡。 佢話個麥斗車撞到個手臂啊！ 佢表達能力，你加翻幾分啦、 啊？我即係要幫佢再有啲嘢係 miss 咗嘅，係咪、 啊、 要填翻？ 句子重組，我曾經被一部。 麥 斗 車嘅 倒後鏡， 而且你唔講倒後鏡啊，嚴重好多。 佢正正咁講，你咪好驚啊！麥斗車、啊， 我就俾小巴嘅倒後鏡撞過，真係倒褪幾步， 成個瘀曬啊！跟住嗰個人、 我又冇咁犀利。 你使唔使去醫院？ 你打到邊度啊？ 打到個手臂咯。 手臂就 咁，你嗰個嚴重好多。我痛咯，但係我冇瘀到。 咁但係點解佢會打到你嘅手臂嘅？ 佢睇 你唔順眼 啦。 如果睇我唔順眼咧， 就唔應該淨係打手臂咁簡單，係咪？應該打面。 佢褪，佢打之後，佢應該再褪後， 碌多一次， 褪後再嚟。 阿瑞，阿瑞咧睇你唔順眼，所以佢成日咧覺得呢樣嘢全世界都會有嘅。 係啊， 其實阿瑞啊，係 啊，點啊？ 你 咧得罪咗你啊？你 唔係唔係， 你唔止得罪咗 我，得罪咗佢啊，肯定㗎啦。但你知唔知咧？其實咧。我啲公子脾氣好臭啊！ 係咩？唔係 啊？ 咩啊？公子脾氣， 你唔會臭得過我。 你似公子脾氣， 公子哥兒好臭嘅。 公子脾氣先會臭咩？公子脾氣點會臭？ 即係你唔好激嬲我把幾波。 我真係唔係太驚，我就係想試你嘅底線。 佢呢只叫咩啊？叫衰公公子啊！ 係 係啊！ 我呢啲有錢仔咧，好 咁你收尾點啊？有冇醫院啊？ 佢就係問我，佢好緊張，即刻停車落車。佢你有冇事？係行唔行到？ 好好 喎， 佢停低喎。 應該 嘅。但我哋啱睇呢個系冇啊，日都有停低。 佢问我使唔使报警，使唔使入医院？ 系要噶。 系啊，我话唔使。 因为你会追究佢。 但系其实咧，你当时话唔使咧，你 系 有少少叫做鲁莽咗嘅。因为咧有啲创伤咧， 系之后先嚟， 系后来先嚟，尤其是头部啊。 而家好明显系，而家好明显系咯。 即系搞到而家 撞到嗰个手臂嘅话，系影响到而家，有时系啲外外滞滞。 全身都外外滞滞，系。 咁我应该点啊？ 你有冇嗰日之后发觉有啲人唔同咗啊？细咗啊，大咗啊？ 会唔 会啊？去咗啊，巢咗啊， 专系咧？嗰日去咗医院咪咩事都冇，我哋又唔使咁辛苦， 系 系咪又要 bully 你？你个好开心啊！ 系啊， 我知啊， 我哋辛苦过你， 同埋又唔知你 因为我哋 bully 完全俾人闹啊嘛， 系啊，唔好讲对佢啦， 我真系阴功啊！你两个 好惨啊！ 我哋做紧 一个 呢叫厌恶性工作啊，知唔知？ 系啊，但系其实讲真咧，我亦都觉得咁嘅。你话睇翻今次嗰个报道，你会见到嘅就 系 其实两个都有责任， 系啊， 即系其实我谂喺呢一 个。 嗯、 大家上一啲新闻媒体有睇嗰条片，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大家都知道嘅就，虽则喺呢一个嘅斑马线道嘅话咧，其实大家有先后次序， 行人优先嘅， 行人应该系优先嘅。其实基本上你见到如果有行人企喺呢个斑马线嘅两旁咧，我哋作为驾驶者嘅话系一定要停车，系一定必须嘅。咁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即系其实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系优先也好，我觉得都有一个责任嘅就系停喺嗰个斑马线要过马路之前嘅话，你都应该停一停。 嗯、 因为你都要睇下喺当时嗰个交通环境系点样嘅，佢唔系想碌你，但系问题系，如果佢可能佢见唔到你咁样冲出嚟，因为我自己系会好惊噶，尤其是系喺一啲嘅即系繁忙嘅地方要过呢一个斑马线，或者系我自己系一个即系揸紧车嘅咧，我系会放慢的， 收慢啲， 因为我系预咗。有人會盲中中咁衝出嚟嘅，因為我真係試過。 而家咧其實多咗一啲人咧，令我諗起另一條片，多咗一啲人咧，佢係唔望馬路，望手機，即係佢 expect 咧嗱呢度斑馬線啊嘛，我使乜驚？佢就望住手機嚟行。但係有啲人，譬如有啲司機咁先算啦，佢睇第一佢睇唔到你，第一咁佢就抌咯。但去到時候睇到，佢諗住我都到啦，我行埋先啦咁樣。咁當大家嘅思維唔一致咧，就會撞啦。講到睇手機，琴日你哋有冇睇條片啊？講個女士咧喺個地。唔系地铁，一个楼梯嘅上边，因为睇手机差错脚，一路碌落去， 哇！ 一路碌落去， 好 痛,、啊、痛！我睇我成叫出嚟，哇！咁样，我太太做埋咩事啊？哇！呢条片好多人惊，因为我试过嘛，我同你讲过，我系睇手机，不过我嗰次咧就系一级啫，即系嗰个路边嗰一级，但系我都达到流晒血，咁你谂下佢楼梯碌落去， 好危险啊！ 佢仲起唔翻身，咁希望唔知佢发生喺边度啦吓，希望冇事啦。 当然啦，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我觉得都系因为自己咯。如果听你咁样讲嘅话，就讲咗好多次噶啦，大家都唔好喺一啲唔安全嘅情况之下，我真系睇手机啦。你落楼梯更加啦， 系啊， 系嘛，唔好以为一级啊。其实有时因为咁样嘅话，你命仔都冇啊，睇你点跌。 国内嗰啲司机安全意识咧，比我哋真系争好远。我试过有一次坐朋友嘅车喺高速公路嗰度飞紧，我坐佢隔篱，佢后边有佢老婆啊、小朋友咁样样，一路飞成百几，跟住落车，突然间啊，佢话：咦，点解前面一个轮胎这么搞笑啊？碌落去，公公，我话唔系，好似连呢个姓叶嘅轮胎。 对啊，对啊， 佢同你一样咁蠢， 飞到连碌都飞埋。 系啊， 飞甩碌。 跟住咧， 但系其实咧，当个碌一离开咗咧，佢冇理由 feel 唔到噶。 佢唔知啊，佢飞得好快。跟住我话好似系你个轮胎，跟住 点解你认得系佢个轮胎？ 因为我觉得我嗰边系拱咗一下。 咁会唔会你坐烂咗佢轮胎咧？ 唔会，阿姐就会。轮胎就唔会，你个大轮胎，我会坐烂，我唔会坐爆一个轮胎嘅。 我冇可能会系成个碌飞出嚟嘅， 会有 飞出嚟， 会有可能 飞出嚟， 可能 系啊。跟住咧，咦，佢跟住就发觉，咦系，好似有啲唔妥喎。跟住落斜，佢冇执埋一边啊。跟住落斜停低咗，个车碌当日仲喺度碌紧，因为落斜。我话你不如再落低少少啦，咁一定啱啱个上斜上到顶再落咧， 好危险， 好危险嘅， 好危险。 跟住佢话未试啊，半钟怕我话你前一啲咧，我怕，我真系我怕。跟住去到佢就咁样停喺度，我话唔好啦，你停埋少少。 佢咁冇危机意识嘅， 系啊。跟住咧，佢发现咗系佢啦，佢就叫佢啲老婆仔女唔好落车，就停喺度。我 咁唔得啦， 系咪有问题咧？ 梗系 啦， 落 车啦，企埋一边啊嘛。 系啊，跟住我 求救。 叫佢揭开个即系后备箱，我话你有冇啲三角啊，即系停啊、危险啊嗰啲灯啊， 通知后边嚟紧嘅车。 系啊，佢话就咁摆喺度，我话你摆远少少啦。我真系觉得佢哋嗰啲安全意识咧，真系争好远好远好远吓。 相比佢，你已经原来好叻仔啦吓。 系啊，唔怪得我喺上面吃得咁开咧。 系啊， 翻嚟香港就 有个朋友点咩歌俾你听啊？ 啊，点解啊？It isn't hard to find. You can have the love you need to live. But if you look for truthfulness, you might just as well be blind. It always seems to be so hard to give. 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word.Sympathize if I wear my heart out on my sleeve. But I don't want some pretty face to tell me pretty lies. All I want is someone to believe. 网上呢位朋友 James 咧要点唱呢个歌俾马老师听，因为咧佢讲嘢有时咧好长，但系佢喜欢佢声音背后嗰种诚实可靠。 你笑乜嘢？ 因为我已经有好多朋友同我讲，佢就话有时咧一听佢开始讲嘢啦，佢形容一啲嘢嘅时候咧，佢会行开去斟少少水之后翻嚟，佢仲讲噶， 仲未入到题。喺红馆睇 show 有啲叫做屙尿时间啊！ 冇错，我哋识嚟就系厕所强。Don't be too concerned. I won't ask for nothing while I'm gone. But when I want sincerity, tell me where else can I turn? 'Cause you're the one that I depend upon. 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word. Everyone is so untrue. Honesty is hardly ever heard. And mostly what I need from you. Hang on, hang on, dinner, daytoy. 早上十点一点，风骚浮人，我哋十点半新闻财经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铜锣湾站寻日傍晚有列车车门脱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总管黄君伟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对事故引致乘客不便致歉。港铁昨晚已经跟进，锁定是月台内隧道的广告牌有组件移位，撞击到车门，导致同列车车身同车门无关。他说港铁会从三个的方向调查，包括涉事广告牌的设计、有关的操作和运作程序，以及广告牌的状况，而找出组件移位的原因。他又说更换广告内容和检查由承办商负责，对上一次是在上星期四，而每班列车出车的时候都有严谨的程序，相信是有很大的撞击力才令到车门脱落。港铁车务工程总管吴伟雄说，港铁有四个车站有同款的广告牌，共有八块，相关的组件已经拆除，并已经安排全面检查。政府今日起安排新冠疫苗流动接种车到公共屋邨等地点，方便市民打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朝早到沙田新翠邨主持启动礼，他说本港正是同内地商讨有序通关，寻日亦都已经公布港康码，但他强调能否通关并非同某个接种率数字挂钩，接种率高能够令到社区保持基本清零，不会为内地带来额外的公共卫生风险。高接种率亦都特别能够保护长者，万一有感染可以降低死亡或者重症风险。如果病毒入了社区可以减慢传播速度。聂德权又说流动接种车之后会到观塘、乐华南村、葵青长康村和屯门欣田村，亦都会到学校，方便学生打针。香港健康码今个月十号开放俾市民喺网上申请，安心出行亦都会更新版本，俾市民试用同熟习，以便日后同内地通关。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话，市民申请嘅时候要实名登记同提供居住地址，以确保同内地通关嘅时候，有关人士唔属于高风险群组，居住同去过嘅地方亦都唔喺高风险，唔会带嚟防疫风险。薛永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曾经试过整体的流程，大约用了几分钟就开到账户。他说知道有市民想在当日就开通账户，但如果太多人一起试，亦都需要排队，因此无需心急去做。他又说当局已经增加人手协助，亦都会安排外展队协助不太熟悉智能手机运作的市民。中央人民政府向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作出批复，决定在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一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三名国家安全技术顾问。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由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担任，国家安全技术顾问由澳门中联办相关人员担任。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职责是监督、指导、协调支持澳门特区开展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国家安全技术顾问的职责是协助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开展相关工作，就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履行职责相关事务提供意见。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十条第五项以及本批复的要求，对澳门特区相关规定作相应的修改。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3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14点，跌274点，总成交金额48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1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8.1跌4.5，腾讯控股461元跌12.6，比亚迪股份294.6跌10.8，美团238.4跌9.4，盈富基金23.6跌3毫，快手79.5跌4.8，斯摩尔国际49.5跌2.45，京东集团322.4跌19.6，友邦保险80.7跌2.15，网易165.4跌1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791，日元13.16，瑞士法郎0.92，加元1.283，人民币6.374，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2点，跌61点。港金报164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31美元，卖出1771.73美元，系卖出1771.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近住华兰路那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芬尼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胜利道对出。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嘅大树下西路去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旗岭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崇正新村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和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青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7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还未穿上的芭蕾舞鞋将由 Misha 叶巧林声演助理管工学徒钱西华。 想知道计划点样改变佢嘅性格，最终投身建造业实现梦想，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天怡、子豪、阿涉嘅三五成群揭开展翅新一页。 每个星期六 ，TV 都会继续带嚟唔同嘉宾，教大家增值自己。 女人成日都话一世要养血嘅，咁所以尽量唔好食啲燥热嘢会比较好啲。即系好似我哋女人系一朵花咁，你成日将佢长期摆喺一个寒嘅地方，咁佢咪会巢咯。 都系阿姐度学翻嚟，用一啲 for BB 嗰啲纱巾，你爱嚟印咧，其实佢系唔会印咗你啲粉嘅，只会印咗你啲汗。 今个星期六有我化妆师 Stephen Lau 同大家继续靓落去。星期六晏昼四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终身美丽。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吸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手快活人。 冇错啦，咁头先咧开节目嘅时候都预告咗少少啦。今日十一点后咧会有两样嘢发生，第一咧就我哋嘅朋友阿文玲玲师傅嚟啦。第二样咧就会有一首女歌手嘅歌曲咧就会全球首播吓，咁啊留意留意住啦。不过咧我哋今日其实有两个首播，第一个首播咧就系嗰首女歌手嘅歌曲，第二个首播就系呢个啦。 稀疏无力嘅头发，半睡半醒嘅眼神，衰退嘅记忆力，松弛下垂嘅肚腩。他是电台最鬼贪心的主持马小嘟，加上骨骼精奇的黄天恩。逢星期一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渣癫方有乐，准时到站。 哇！多谢多谢多谢，犀利啊！ 犀利吓， 系啊，千呼万唤啊！多谢大家， 唔好客气啦。 下个礼拜就会喺星期一推出咗，系啦，呢个叫做渣啲方有乐，万众期待吓。 可唔可以俾少少预告俾我哋知道嘅就系类似啲咩嘅嘢嚟噶？ 嗱，其实咧我自己设计呢个咧，我系想有啲城市啲嘅感覺，同埋咧，我都想加埋我哋嘅 producer 啊 ，Otten， 因為我覺得佢真係骨骼精奇嘅、我想睇有冇啲化學作用，即係一個老餅加一個小鮮肉。 其實我覺得你喉咗佢好耐啊 我覺得係咩？唔好講年紀先啦。首先咩人溝咩人咧，其實都有化學作用嘅。問題就係嗰個化學作用係好啊，定係冇咁好咧？ 化學作用 定 係 化學作用係一定有嘅，不過係好定唔好咁解啫。 冇錯， 大家密切期待。點 好啊？非常好，非常好。 有就即係鼓勵一下，唔好你就鞭策我。 哦，好正好正，我感覺已經好王家衞啊。 係嘛？ 係啊， 好中意音樂。 你係向佢致敬㗎，其實。 誒係啊，都係向埋你兩位致敬。 多謝你啊！ 你都係家衞係咪啊？ 我是马家伟， 马家伟， 不过姓一样，跟住就掹车边。 喂，其实咧，每一日咧，我哋都有好多嘢咧，谂下点样做吓。 系啊， 我觉得咧，今日觉得咧，讨论区上面咧，讲到重庆啊，即系过嚟重庆一个导师啊，老师啊，俾学生个功课，有啲人就话咁奇怪嘅咁样样。但系我觉得啊，都几得意啊，咁样。 又嚟打一马粒黄豆翻。 唔系啦，今次唔系一马粒黄豆，而系话咧，你试下佢俾咗啲名人啊，城中名人嘅咩马云啊，咩周杰伦啊咁样。你试下有咩途径可以联络到佢？ 哇！ 你未、你未必一定要联络佢，但系你要话俾我听，咁样 即系点样可以 reach 到佢？ 点样可以 reach 到佢？点样可以将你嘅信息俾到佢？ 正正 嗱，可能有啲人觉得无聊啦，但系嗱，嗰个咧就教传媒嘅，佢就话啦，如果你作为一个记者，你有时要访问一啲人，冇人俾冇嗰个联络俾你噶。咁點解人哋揾到你揾唔到呢？我又覺得幾有趣喎！ 我都覺得係啊，呢個老師好啊，我有機會我都想去嗰度讀書啊。 咁如果係啦，咁你啦，你點樣聯絡佢？ 我啊， 我要你揾馬雲。 我啲 friend 嚟嘅喎， 係咪啊？ 係啊， 係喎，你姓馬， 淨係飲茶 㗎。 你嗰個叫馬就雲。 佢見到你就暈啦。 馬就暈，你 我真係同阿雲哥好熟㗎。 真 係啊，你係啊，你雲 有邊個唔熟啊？ 佢唔熟你啫嘛，你而家熟佢啦，佢唔熟你啫嘛。 我如果係咧，我會先係睇下，譬如話呢個目標人物，譬如話真係雲哥咁先算啦。佢周邊個圈圈有啲咩人，我有冇機會識嘅、 嗯？ 如果你圈圈第一個圈冇人識咧，就睇個第二個圈。 嗯、 例如佢原來做網購嘅、嗯，我睇下有冇網購。如果真係 咁呢個好正常嘅做法啫、 啊， 就睇你自己嘅人際網絡係 嘛、 啊啊，有邊個同佢最近啊嘛。 冇錯，但我覺得呢個老師呢個題目 好有創意， 係啊、嗯， 未必做唔到嗱，可能做唔到㗎，未必做唔到，但係有方法， 你起碼試咗先。我話俾老師我唔得， 有冇試過類似啲咁樣嘅？要揾一啲你唔識嘅人，就又唔知去邊度揾得到嘅？有冇試過呢類？可能你哋会易啲嗬， 我会比较容易啲啊，系、嗯、啊，因为我识嘅人面真系比较多，我唔识人多，但系我识嘅人佢哋嘅人面比较多，所以咧如果系嘅话，我多数都要揾一啲从事系新闻界行业嘅，佢哋一定系一啲记者朋友，识好多人嘅、无缘佛界，乜嘢人都揾到啊！ 阿小强讲个方法系啱嘅，首先睇佢附近有啲咩人。睇下你揾唔揾到嗰啲人，然後再請嗰啲人俾個聯絡，呢個係最正路嘅方法。 又或者我諗一個唔正路嘅方法咧，我如果我係小朋友啊，我會就係譬如可能我要揾一間大公司佢個主管，好、多時候你都會睇到啲咁嘅報道嘅、就係啲小朋友佢真係寫啲投訴信，或者係有啲可能係聖誕節啦，咁可能嗰啲唔知咩嘢咁樣，你會越覺得佢就哇咁無聊嘅，但係嗰啲往往係佢哋會覆你㗎，係 咪啊？大公司一定覆啊， 寫俾個大嘅總即係佢哋嗰個 president 啊，即係嗰間公司嘅 president 啦， 係啊 CEO 啊咁樣，往往佢哋係會覆你，同埋就會即係啊多謝你嘅意見或者係點樣嘅。我覺得我會用一啲咁樣嘅 方法 去做一個投訴咯、一定要去到最上面嗰個人嘅。其實我真係揾你啫， 冇錯， 咁樣 要俾佢知道。 你揾佢啫嘛，你冇揾佢咩事嘛？ 我個實戰例子咧就係揾我小學同學，我淨係知佢揸的士嘅啫。我曾經幾次揾過佢，第一我就係問啲的士行嘅， 邊 個 邊個台啊？ 唔知啊，即係好渺茫啊！我又試過我自己個人啊，加入一啲的士司機嘅群組，喺、個的士司機群組問啊，有冇識呢個人啊？都係冇， 都係冇， 都係揾，都係揾唔到， 即係到而家都揾唔到， 揾唔到。 佢叫咩名啫？你咪呢度講下。 我諗係因為佢唔想俾你揾到，佢講過噶啦。 邝伟文啊， 係啊，我覺得係佢唔想俾佢揾到。 唔會，佢唔知係 爭佢錢未還。 唔係，唔係， 冇理由咁難揾㗎，我覺得。 我真係有試過，唔知，除非佢唔喺香港，即係可能我上咗大陸啊。或者去咗唔知边个地方啊，等等等等，我亦都试过托，譬如话医院嘅朋友，睇下有冇办法，即系当然有正确嘅渠道啦，唔系偷睇唔知啲私人啦，睇下都系冇，我都知佢住边区嘅， 所以呢个功课唔容易做嘅， 系好难做。 我都有实践例子，咁好想阿 Sam 帮我哋录啲嘢啦 ，Sam 去啦， 系呢个非常 啱听到啦，系咪啱播咗一次？我揾唔到佢嘅，因为佢真系漂泊呢个人间，系啊神隐。 哇！你叫我揾个仔， 但系 唔到点啊？ 我知道佢仔仔有对 band， 咁我就首先揾个仔仔，咁佢好好，将个 message 转达咗之后咧，十零个钟头之后已经录咗 send 咗俾我。 僅 此致謝。好啦，今日有老妹妹日記， 系冇錯，今日都有另外一個嘅文章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 嗯， 留意下。 好， 我哋有 Phil Collins 嘅呢一首《A Groovy Kind of Love》。Baby, you 每周记。快乐童年。最近日子过得好惬意，除了一些不能够逆转的事情之外，每日都可以讲得是随心所欲，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买什么就买什么，去哪就可以去哪，已经不需要再顾虑那么多。处于人生的下半场开始，我总算威过、玩过、开心过、伤过、叛逆过、任性过。年轻时的我总算没有白过，我的童年亦都多姿多彩。青少年的时候轰烈的燃烧过，到现在就好像一架帆船，扬帆在一片平静的海，向着一个方向进发，不惊、不暴、不随、不疾。可以有这种心态，必须要经过惊涛骇浪的锻炼才有今日的境界。只可以讲声哇，我真的好开心啊。而且我昨天被小强一再提醒我，这一句是最近听得我讲得最多的说话。我一直以为每个人都应该经历差不多的路，例如说发育的时候对身体的起变化的困扰，又或者是失恋时候的悲伤，事业失意时候你的彷徨。但是应该每一个人都有不能够磨灭的快乐童年。虽然我知道每个小朋友的出身和家里的环境不同，都会影响小朋友的感受或者是价值观，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的环境都不好，小朋友就没有那么多比较，又或者是现实的社会压力了。家境出身有高低，但是社会给的机会又比较均等，有很多穷得有志气的同学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拿奖学金读上大学，光宗耀祖、吐气扬眉的都很多。而且在那时候比较心没那么重，因为穷反而懂得分享，相比之下就比较容易快乐了。某日我在节日节目讲起，才知道原来不是每个人都有精彩的童年的噃。就小强就因为伯母不俾他出街，怕他学坏，就乜都没经历过。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幸运啊，因为我自细就有一班住在隔离邻舍的朋友仔，放学之后就在我屋企的铺头后面的后巷度集合。哇，可以玩的游戏实在是太多了。跳橡筋绳啦，跳飞机啦，玩冰竹贼啦，红绿灯啦，即系鱿鱼游戏里面木头人嗰个游戏咧。当然，若果你喐咗嘅话，系唔会死人嘅。最喜欢就系玩卜利利，因为我屋企铺头有一个秘密基地可以匿埋。有一次因为揾嗰个小朋友翻咗屋企食饭，我就匿咗一个下昼，就唔小心瞓着咗，以至游戏结束咗嘅话都未起身，直至到我嫲嫲周围揾我要翻屋企食饭先至知醒。每次想翻都觉得好好笑。细蚊仔除了玩，最喜欢的就是食物。以前屋企除了有几包福面，几乎是没有小食可以吃的。但是只要你不怕，只要想，总会有办法。例如吃屋企的海味，偷干瑶柱、虾米、方糖。细个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吃表弟的婴儿奶粉。点知有一次唔知点解屋企人用个奶粉罐装咗另外一啲嘢，我习惯就会系含住满满嘅奶粉，我就会走出街，咁样先至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点知嗰次我觉得，咦，点解啲奶粉嘅味道咁怪嘅，咸咸地仲起泡嘅，先知道原来嗰个罐系洗衣粉嚟嘅。从此我就戒咗偷食奶粉嘅习惯啦。到咗我大个啲，开始有零用钱，就唔使偷屋企嘅海味同埋洗衣粉。名正言顺，我可以饮可乐、买手指饼、食孖条、莲花杯，特别系中意食啫喱啊，仲要系黑加仑子味啊！到今时今日，我大个女啦，依然保留住呢一啲口味。每逢夏天，我个雪柜里面一定会有罗 X 神啫喱，仲要系加超多个花奶。呢一啲就系我小朋友嘅回忆啦。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的童年，我但愿所有的父母都好好地让小朋友制造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经历， 这个应该是送给小朋友最好的礼物。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够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大家嘅童年啊，快到早上十一点钟，提提大家咧，十一点系有两样嘢发生嘅。第一样嘢咧，有一首歌曲，孙燕姿嘅《世界终结前一天》咧，会作全球首播。十一点我哋翻嚟节目之后，另外咧，麦玲玲师傅已经好准时，你早十分钟嚟咗我哋嘅电台啦。 犀利啊，玲玲师傅， 风采动人啊， 风采如咁样啊， 笑容可掬， 靓女啊。 福气满满 嗱，咁啊，交代一下先，一阵间咧就阿玲玲师傅咧就会同我哋讲下十二生肖啦，来年2022年。不过如果大家有嘢想问，而家我哋唔知个时间，讲完十二生肖仲有冇剩嘅，咁所以就我哋暂时只可以话可能答到你嘅问题啊，或者如果有时间接一两个电话咯，咁样。如果唔够时间咧，咁可能就答唔到啦。咁系，大家亦都可以就 PM 住先，俾我哋吓网上。如果答到都系嗰句啦，因为唔知道一阵间所占用嘅时间，好冇？ 冇错，系啦。希望大家都系啊，支持我哋之余嘅话咧，就唔好介意，系啊，即系我哋都未知道 冇错啦，因为吓时间紧迫，好啦，十一点钟我哋先听新闻啦，财经交通消息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二台仍然会有呢个风骚快活人啦， 好紧张啊！ 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精简非必要环节、活动同人员数量，最大限度降低疫情风险，亦都会不断细化完善应急预案，防范各种风险，特别是将疫情防控放在首位，决不能因为举办冬奥会造成疫情传播扩散。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军在第76届联大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之后，向传媒表示，少数国家鼓噪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不得人心，注定失败。将军表示，北京冬奥会是冬奥运动员和冰雪运动爱好者的盛会，他们才是冬奥会的主角。冬奥会的成功不取决于个别国家官员是不是出席。事实上，根据奥运会的规则，各国政要出席奥运会是由本国奥委会发出邀请。他指出，美国个别政客炒作所谓外交抵制，骨子里还是冷战思维在作怪，意欲将体育政治化，制造分裂，挑起对抗。这种做法只能够让他们更加孤立，站在时代的对立面，站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强台风尼亚图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上午10点，尼亚图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2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18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59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0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6.9跌5.7，腾讯控股460.2跌13.4，美团236.8跌11蚊，比亚迪股份292.4跌13蚊，盈富基金23.68跌2.8，快手78.45跌5.75，京东集团316.2跌25.8，斯摩尔国际48.45跌3.5，友邦保险80.7跌2.15，中国电力4.02系升2.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英镑10.353，瑞士法郎8.467，澳元5.509，加元6.074，新西兰元5.287，欧元8.803。每百日元对港元6.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8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2点，跌61点。港金现价报16,46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6美元，卖出1,7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胜利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常怡道对出。在新界粉岭公路，是新田公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模范乡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博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叫 Eddie， 香港人，嚟广州发展已经六年。 Eddie 在广州加入初创公司，经过摸索后发展出音乐制作、音乐 IP 和音乐教育三大板块。电视节目《港湾起跑线》，今集节目全方位记录他的奋斗过程和他在市区筹备新办公室的点滴。《港湾起跑线》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了很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四十年的难忘回忆。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生日快乐。 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 密切留意十二月五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第二小时开始了，早晨，麦玲玲师傅，早晨。 早晨啦，大家各位主持好挂住大家的，其实。 大家都挂住你啊。 即是公开的事没做过，这个是第一档。 对，多谢多谢。没错。多谢师傅。好啦。嗱，首播亦都开始啦，这个呢就是跟师傅倾偈，正式倾偈之前的首播，就是孙燕姿的世界终结前一天。你现在听到是全球首播。这个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欢迎继续会同麦玲玲师傅倾偈噶，留意就留意住我哋十二生肖稍后送上。 谁祈祷着雨姻缘在哪里， 今日嘅做世界终结前一天吓，孙燕姿嘅呢首歌，将时间带到11:16，再次欢迎我哋嘉宾啦，麦玲玲师傅啦，今日吓真系犀利，阔勇光临，好嘢好嘢。嗱，咁其实过呢两年咧，即系好多由于疫情啦、经济啦等等带嚟好多嘅问题啦，但系过咗就过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咧以一个乐观嘅心情，所以都问下师傅啦，到底2022年咧带嚟嘅一个咩世界咧咁嘅样，咩嘅环境咧，会唔会亦都有啲听众问疫情会唔会有少少舒缓啊，或者甚至能够除口罩啊等等等等。 嗯，嗱，我哋讲2022年之前咧，我哋先提一样嘢啦，其实好多朋友都会知道啦，就系我哋成日讲嘅啊七运八运九运，其实每20年咧就有一个大运嘅。咁咧嗱，八运咧差唔多完噶啦，八运系由几时到几时咧？就系由2004年到2023年完结吓。24年咧就系一个新嘅叫九运，咁又行20年就去到2043年。咁当每20年嘅大运变嘅时间咧，其实有分别噶。而家叫八运尾，预备进入九运头，佢亦都唔系话好似一个时间咁啊，嗰条线先入，其实系渐进式嘅。咁所以由八运到九运咧，大家系会感受到有啲唔同嘅。嗱，九运咧就叫喺我哋嚟讲咧个卦咧就离运，离系一个火嘅运嚟噶。有咩人着数啲咧？眼大嗰啲着数啲。你又好啦，你因為火啊嘛，係啦，火眼大就入運啲，我哋叫入運啲咧，就即係會好運啲啦。咁、 哦、 好啦，離係咩咧？離其實咧亦都係代表住眼睛啊，因為咁咧離係一個即係一離其實都係分離嚇，要記住。所以你會見到人同人之間嘅關係係疏離咗嘅、 嗯。 當我哋未真正踏入呢個離運嘅時間咧，就已經大家戴曬口罩啊， 係、 哎、啊，見 啊 見到對 眼啊， 係啊， 見啊見到對眼啊，好多時都冇得去親近嗰個人，因為要互聯網啦。 社交距離啊， 係啦，咁呢個都係一個離運嘅特性嚇，咁、啊、所以大家有少少心理做咩？哦，其實踏入離運就係可能個距離就冇以前咁啊，喐啲就話，我飛過嗰個開會，或者我哋一齊開會，或者好多時都會用互聯網嘅嘢去接觸嗱、啊，去接觸嘅、 嗯、 離亦都代表住離婚嘅 喎， 係、哦、啊，所以離婚率一定高嚇，呢20年嘅離婚率高、啊，都疫情過後都高咗好多啦，其實真係因為一個分離啊嘛，咁咧、 嗯、 但又唔係一定差嘅，咁但係我都話呢個火運入邊咧。都会始终有啲人系所谓入运啲，我哋头先话眼大嘅人啦、啊，或者系火嘅生肖啊，譬如属蛇啊、属马、属羊啊，呢一啲朋友亦都好啲嘅。利、 嗯、 火嘅朋友，秋冬出世嘅又会好少少嘅。咁、 嗯、 所以但系喺整个20年嘅运入边咧。始終火嘅嘢，我哋係要留意住，包括住乜嘢咧？包括住一啲如果健康嚟講，譬如心臟嘅嘢係屬火啦，血管嘅嘢係屬火啦。喺呢20年咧，呢一類嘅問題亦都係多啲。嗱，其實搬屋亦都係會唔同咗嘅喎。我哋前邊就話八運咧，西南見水，東北見山，旺丁旺財。嗱，九運係冇旺丁旺財嘅屋嘅，係冇嘅。只有即係佢好啲嘅屋嘅啫，好啲嘅屋咧喺我哋嚟講就北面見水，南面見山。咁、你香港嚟講，如果你北面見水、南面見山咧，就北角半山啦，遊雲成個雲景道啦，馬鞍山啦，呢一啲地方亦都係叫做入雲啲啦。咁、如果你話喂我師傅我租一般嘅啫，咁即係冇乜所謂嘅住邊都。咁我覺得可以考慮，即係呢一類嘅呢個山水配對嘅形勢就係、北面有水，南面有山，呢啲屋係會所謂好少少啦，係啦。咁所以就係每個運唔同，兼且如果大運嚟講呢個運咧。極度旺子弟戀，咁你有冇著數噶？大家， 你講啲嘢 係咪唔得㗎？係啊，講錯咗嘢啦，已經。 子弟戀都啱啊，係 啊。佢中曬， 唔係佢唔介意㗎。 OK， 佢唔介意㗎。 極度旺子弟戀，即係 我揾個先。 馬小強，我哋要馬住阿央 喎。子弟戀有邊個女仔唔中意啊？應該正常都 OK 㗎。係 啊，我哋都中意 take care 人㗎嘛。 係啊， 玲玲師傅， 即係等自己有魅力啫。 我都中意俾人 take care。 咁時今日 係㗎， 仲擺咗出嚟。 咁至於即係旺嘅行業咧，就美容啊呢啲係會旺嘅，係啦，靚啲嘅嘢即係會旺嘅。咁啊，因為咁所以嗱，大方向喺九運嚟講就會比較傾向咁啦，即係二十年嘅轉變啦，咁開始步入呢個轉變。咁如果你話，我哋講細啲到底？老虎年有咩特別啊？因為老虎年咧，如果我哋其實通常睇一年好唔好咧，係睇幾樣嘢嘅啫。咁就睇幾個日子，由冬至開始咧，就開始漸漸進入來年嘅氣運㗎啦。 好快啦！我哋12月21日 係啦，就咁冬至嗱，所以我成日都提啲朋友嘅。如果你話咦，我啲重要日子幾好運喎、啊？冬至啊，1月1日啊，立春啊，年初一啊，呢幾日我都好似幾順喎、啊。咁你來年一定順嘅、 哦。 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喎，年初一啊跌咗個電話，嗰啲咁嘅出出地事㗎嚇，或者一月一，你唔好以為1月1日唔關事，1月1日都係一年之首係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即係都要自己鋪排得好啲啊，樣嘢順啲咁啊，全年都順景啲嘅，咁、我哋回顧翻就係話，即係如果睇翻即係嗰個，我通常我哋斷定嗰年好唔好咧，就睇幾樣嘢，立春八字啦，睇下嗰幾日我哋頭先講嘅1月1日啊、立春啊、同埋呢個年初一得唔得？係做冬都會睇嘅、都會因為漸進式。咁呢幾日啊，如果日子都唔錯，冇乜大事，咁、原則上全年都會唔錯嘅。咁、但係嗱，老虎年都有個特性嘅，老虎年咧，佢嗰個立春八字咧。相對上比起牛年其實好咗好多，因為個財旺咗。我哋嗰陣時咧喺牛年嘅時候都話咧係財即係冇乜財運啊，所以 經濟唔係咁好。你一早已經預測咗 揾錢係難，同埋要好多輔助性嘅嘢。 因為牛耕條辛苦。 係啊，老虎樓嘅特性咧就獨行獨斷啲嘅，咁啊勇猛啲嘅。咁所以咧，而且個九宮飛星盤亦有一個特性，就係話，終於我哋最關注嘅病星，佢入咗個位叫中宮，就叫病星入囚嚇，入囚即係坐咗監。 好呀， 係啦，咁即係困住咗個病星啦。咁但係困之前咧，佢一定會再試藥一輪嘅。咁所以譬如你話，而家好似又驚地喎，又變變地喎， 係 啦，咁樣變咗嘅時間，大家可能驚，但係最終佢都會由盛轉衰入翻去困住咗啦。咁似乎大家嘅自由度咧就會高翻啲嘅。咁、所以又唔使太擔心。 即係預計出年即係2022年，慢慢咧，即係呢個病就會即 没落啦， 系啦，没落啦， 大家 会正常翻少少吓。咁、但系老虎年有咩特性呢？就系、都系嗱财旺嘅，成个立春八字财旺，大家做生意嘅机会多咗啊。流动性一定高咗，因为老虎咧系一个驿马嘅星嚟嘅，走动嘅星嚟嘅，系大家可以走动啦吓。Michael 你提我，如果讲到够钟， 唔、会唔会 唔会啊？ 我哋谂你今晚六点嘅， 六点 啊！ 如果要听歌，亦都要话俾我知。咁咧就財旺身弱苦屋窮人，即係揾錢各樣嘢嚟講咧係容易咗㗎啦。咁同埋因為個立春八字呢個日子咧係一個做生意嘅奇才嚟嘅，咁、所以好多人可能諗到啲新嘅生意去做啊、會做得相當之唔錯。 即係你即係創業嚇，係、今年就好啦， 可以試下嘅，好多人不妨試下嘅。 喺虎年。 咁但係始終我哋頭先話啦，五黃係一個災星，佢入中宮嘅話咧、地震啊、山泥傾瀉啊、雪崩同土地有關嘅嘢係多嘅，係、有問題嘅。咁、亦都喺呢个年份入边系驿马年啦，我哋必须要注意一啲交通嘅大型嘅交通事故啦。咁、通常咧，其实一踏进嗰年嘅夏，即系临尾呢啲月份，你睇我哋琴日嘅地铁嘅事故啦、所以交通系统嘅嘢系应该咧 要 开始慢慢注意噶咯，系、 哇，太好啦！ 即係完全係 automatic 嘅。 我聽完師傅講，唯一我最即係樣嘢都開心嘅，即係譬如話會多啲揾錢機會啊等等。但係最開心就係嗰個病困住咗，因為呢樣嘢對於全個世界嘅人嚟講，呢兩年真係好似真係困，我哋困住咗咁，飛又飛唔到，係嘛？即係社交距離越掹越遠，去食飯咧又要嘟，安心出行 啦。翻嚟又要 quarantine， 係 啊，幾多人又唔可以一齊聚啊？咁樣啦，係啊， 冇錯，所以困住個病我係最開心噶啦。好啦，咁啊落嚟咧十二生肖咧，师傅可唔可以同我哋慢慢数下咧？嗱，我听住歌先吓。 好战争哦， 好开心 啊！今日 你一定好啦， 系你好啦，眼又大， 又知大乱系咪？ 听紧呢个节目就系《风骚快活人》，送俾你呢个歌曲，这种亲啊。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 日更挂念至亲，悲喜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他低温，唯一印象会 如果大家留意住啦，麦玲玲师傅咧会讲下十二生肖啦，来年啦吓会点样样咧咁样。我哋讲少少一个先好唔好啊？讲住一个先定点样？ 好，冇所谓噶。其实我谂住邓波中讲长啲，然后跟住但系可以系咁上嚟，我哋 你 啊，麦玲玲师傅，邓波中咧，我哋交俾阿马小强啊，通常，所以你唔使做邓波中 嗱，讲我生肖嘅时候咧，我会拖慢你。 唔系咯，咁快讲十二生肖，我哋喺呢个最早嘅即系节目去十二生肖，因为通常系差唔多挨住过年。先至開始講啦， 我哋最早， 因為聖誕都未到啦，咁我哋係啦，就早少少都好，唔緊要嘅。將來我哋喺過年前仲會有好多機會講第二啲嘢嘅，我絕對相信。 其實阿師傅嗱，咁咪咁啦，我氹少波鐘，我想問一句嘅就係。我生肖系咁，我有冇做一啲嘢？我会唔会做一啲嘢令佢变好或者变坏嘅？即系我自己嘅一啲决定啊，或者系我做咗一啲嘢咧，系会唔会影响我本来嗰个生肖嘅流年噶？ 应该咁讲，唔系影响，系问题系个大，即系一个程度上嘅。即系譬如你话，我哋每年紧有啲生肖犯太岁啊、冲太岁啊、刑太岁啊，咁即系一啲唔同嘅状态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咦，我明知自己嗰年应该系麻麻地嘅，但系我唔做重大决定，唔做一啲高风险投资，咁其实有限。有時我哋見到啲人嘅命格啊，譬如你話，真係唔好啊！所謂唔好，其實自己同自己對比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唔好得嚟，你話原來我去咗加拿大掃樹葉，即係冇乜事嘅，即係移咗民，冇乜大投資，咁其實冇乜嘢。 即係都叫避咗佢嚇。係 啦， 好啦，咁啊，翻嚟咧，繼續咧就會數下十。二生肖，咁大家就留意留意啦。OK， 好，先咧11:30新聞啊、財經家啦消息翻嚟，繼續唔好行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港鐵銅鑼灣站昨日傍晚有列車車門脫落，港鐵話是由於月台內隧道的廣告牌有組件移位，撞擊到車門導致事故。香港工程师学会前理事张连生说，广告牌要定期更换，过程由外判承办商负责，是不是做得不彻底或者未符合港铁的安全要求，港铁需要彻查。张连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广告牌影响安全，港铁可以在广告牌内透过安装物联网或者红外线监测系统，当发现列车车身和设备之间超越或者接近规定的距离，可以作出警告。他又说，列车车门采用挂钩式，门框顶部有横杆，负责控制车门开关，设计好坚固。车上亦都有监测系统，如果未闩好门或者是有罅隙，列车就会停低。政府今日起安排新冠疫苗流动接种车到公共屋邨等的地点，方便市民打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朝早到沙田新翠村主持启动礼，他说本港正是同内地商讨有序通关，寻日亦都已经公布港康码，但他强调能否通关并非同某个接种率数字挂钩，接种率高能够令社区保持基本清零，不会为内地带来额外的公共卫生风险，高接种率亦都特别能够保护长者，万一有感染可以降低死亡或者重症风险，如果病毒入了社区可以减慢传播速度。聂德权又说，流动接种车之后会到观塘、乐华南村、葵青长康村和屯门欣田村，亦都会到学校，方便学生打针。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欢迎特区政府和中央达成共识推出香港健康码，形容是通关的第一步，期望日后更多港人能够循序渐进免检疫返回内地工作和探亲，同时希望 Omicron 变种病毒不会影响通关日期。唐英年又说，明白部分长者用智能手机遇到困难，呼吁长者家人或者仔女为家里的长者预先在智能手机安装好港康码，方便他们有需要回内地的时候可以用到。另外，对于有人以常住人口定义就政府在三个口岸设立立法会选举投票站而入禀申请司法复核，唐英年说，本港对常住人口的定义一向相当开放，常住未必等于长期在香港，希望市民对入境处常住的定义有更加深入的认识。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9-28通过延长联邦政府资金的法案，延长本应该在当地星期五晚到期的联邦政府资金到明年2月18日，避免政府部分停摆，议案将会送交总统拜登签署。议案较早前在众议院以221-212获得通过，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高兴和共和党籍议员达成协议，令美国联邦政府避过一次不必要和高代价的停摆风险。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3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28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70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9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做价，腾讯控股458.4跌15.2，阿里巴巴116.4跌6.2，美团235跌12.8，比亚迪股份291.4跌14蚊，盈富基金23.68跌2.8，快手77.25跌7蚊，京东集团316.4跌25.6，斯摩尔国际48.45跌3.5，友邦保险89.5跌1.9，中国电力4.1升3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日元113.14，瑞士法郎0.921，加元1.283，人民币6.333，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7点，跌25点。港金报16,49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9美元。卖出1,77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山道。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模范乡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博围对出。在封路方面，何文田的常盛街因为爆水管，常盛街去都会大学方向近住佛光街的快线是封闭的，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神奇道迪恩湖去迪士尼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之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还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过紧马路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Hello， 我是黄丹妮。能够演绎到妹姐的人生是我最大的荣幸。拍摄的过程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到最后的结果得到大家的认同，实在是很开心啊！希望未来有更多拍摄的机会啦。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章、阿土， 美健康康。 每年一度两种颜色的对决，激烈战斗，红白最强对最强。各队施展浑身解数，期望力压群雄争龙旗。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万元号，红白对阵歌曲预奖红炮。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6:35，东方龙狮 U16 对李文 U16， 今晚8:37。东方龙狮 U18 对李文 U18，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大家好，我系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系好简单嘅咋，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3-5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风骚快活人。首先讲讲咧，我收到好多人 PM 我咧，就问一啲问题啦，玲玲师傅啦。咁第一，我真系唔敢讲，我一定答到大家，因为太多嘢想问啊，有好多人 PM 我啦。第一，第二咧，我哋节目时间咧，本来咧就话玲玲师傅应承做到十二点嘅啫。咁不过咧，因为我哋好明显地觉得系唔系好够时间啦，咁所以咧，我就一我头先咪又咧同拍档商量咗啦，就将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咧，今个礼拜咧暂时取消，即系话咧我哋嘅时间会延长到呢个访问到十二点半，希望可以即系。讲到十二生肖，又可以帮大家讲到一啲你想问嘅嘢，好唔好啊？嗱，我尽量，好唔好？暂时真系唔知道嘅。好，继续，我师傅，我哋十二生肖啊， 你 正 东东东东， 你哋倾向点噶？有啲人咧又中意先苦后甜嘅，讲晒差嗰啲先，你就讲好嗰啲啊？定系讲晒好嗰啲嚟到差？ 你个问题，你个问题真好难答，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有甜冇苦啊？得唔得？ 先苦后甜， 先苦咁啊！犯太岁先噶啦，咁啊打花章，我惊啲观众 catch 唔到一张话漏咗啲听众。 不如你揸住， 你揸住啊！ 好啦，顺行啦，老虎先啦， okay, 因为老虎始终本命年吓。老虎本命年咧，本命年其实犯太岁又唔一定差嘅。喺、我哋嚟讲，犯太岁系要变化嘅啫吓，佢、可能走向极端，即系可以好好，可以好差。尤其是 artist 咧，好多时犯太岁嗰年又攞奖噶。其实所以我觉得做艺人又好，一啲表演行业又好，系最唔怕犯太岁嘅。犯太岁个年份咧，有机会有一啲大嘅突破。咁但系正常人咧，其实犯太岁嘅原理就咩？好似人嚟打你，咁你要走噶嘛？你唔走咪受伤咯。所以佢一定要喐动，必须要喐动。咁、老虎本身嚟讲，本命年嘅话咧，最好有得喐啦。喐咧，如果佢就系一啲大嘅传统喜事。因为点解我哋咁强调犯太岁咧？因为其实系你嘅年份，你出生年同嗰年有点变化。咁、呢个变化可以系结婚啦、离婚啦、添丁啦，或者系老人家健康可能有啲小问题啦，又或者系搬屋啦。咁其实只要你主动去应验呢啲变化嘅话咧，就唔惊嘅。咁、所以所有犯太岁嗱，嚟紧嗰年咧系四个生肖犯太岁，两虎系本命年，马骝系双冲年变化最多吓，蛇同埋猪都需要留心，呢、四个生肖特别要留心吓。咁、如果你话我已经有啲计划啦，搬个屋咧，或者嚟讲有一啲嘅喐动，咁其实反而系好嘅。 但喐动呢一个字好似好虚浮，咩叫喐动 咧？因为我哋成日都系追求安稳啊，咁你所以话你喐动嘅话就会 搬屋系其中一种啦， 搬屋第一种 去旅行都算唔算咧？ 要比平时有啲唔同嘅，即系譬如你话我平时一年都去五六次旅行噶啦，咁今年可能要去十次。即都要係有個分別嘅， 即係喐多啲， 係啦係啦，所以同平時一樣嘅，係啦咁解咯。咁所以有個變動就已經係得㗎啦。咁嗱，老虎本命年嚟講咧，佢有歲駕星、文昌星，其實讀書唔差嘅喎，升職運唔差，事業運幾好。歲駕咧係一個皇帝出巡嘅星嚟嘅，咁即係話啊，你都有啲機會去表演自己，同埋大家表現自己，大家亦都覺得哦，你個工作能力唔錯喎，所以事業運係好嘅。變係多數本命年咧就要注意健康，雙沖年咧就多數。是一些在即是那个环境生活环境上的变动是会多一点。本命年多数我们首先提防健康先。还有本命年都还分几阵的。你二十多岁那些多数分手的了，你预了先了，因为不结婚嘛，二十四岁那些。 真是苦后甜啊。 是啊，那多数分手。三十六岁多数事业变动，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即是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要准备好正面心态。如果你说本命年，我觉得今年年底你就全面检查身体先。有时候其实个天都系个应验嘅模式啦，即系譬如话，咦惊健康麻麻地，我哋花多少少钱喺个健康度啊，赠医施药啊，自己多做检查啊，甚至乎买医疗保险啊，多用一啲保健品啊，多做一啲对自己健康嘅 做多啲运动 做多啲运动啊，系啦，咁其实就已经得，因为个天唔会知你喂你花咗嚿钱去睇医生啦，定系花咗个钱去买保健品啦，定系花咗嚿钱去用中医疗理啊，或者各样嘢，咁你只要用咗就得噶啦，其实，咁所以我哋叫呢个做主动应。所以老虎仔的朋友首先就要注意身體健康啦，但是事業運仍然是不差的，但重大決定不要做住啦，我哋頭先話，因為你容易胡思亂想。 係咪總之犯太歲都不要做重大決定？ 其實 是 的，容易做錯決定啊，係啊，因為犯太歲那年你個人好像有時候有啲烏雲喺個頭咁嘅，即係你會 諗嘢唔清晰， 係諗嘢唔清晰。咁嘅時間咧，我就覺得盡量就不如輕鬆啲，係啦，咁反而係好，但係都要注意健康，因為容易受傷整親啊，揸車嘅朋友要小心啲啦， 有中國人有好多傳統嘅，即係譬如你話誒犯太歲，我到底塗嗰啲生肖先得唔得啊？個原理係點㗎？嗱，老虎本身係同只狗同只馬係好朋友嚟嘅。 嗯， 其實我哋頭先話啦，犯太歲就好似人嚟打你咁，咁你唔夠打就拖啲 friend 啦，係咪？咁你就唯有就帶啲哦，同自己生肖差唔多嘅，即係夾嘅生肖嘅， 幫擋一擋。 係啦， 即係狗同馬係咪？ 係啦，咁如果你話誒我要塗生肖先物，咁啊狗或者馬或者呢類嘅裝飾品都係對自己有利。 但係狗型啊，馬型定係寫住個馬字都得㗎啦。 最好係狗嘅形態同埋馬嘅形態咁相 對。姓氏啊， 都得嘅喎。 係喎， 都得嘅。 如果係啊，同我個姓馬嘅人喺埋一齊 咯，都得嘅。 依個馬小強，啲虎年嘅朋友應該同你一齊喎嚇。 嗰年我会揀朋友 嘅、這個，咁呢两个生肖都系旺自己啦，咁可以。其实陀生肖先埋喺我自己个概念嚟讲咧，你又唔好完全话，喂、那个生肖有一个好、那个饰物有个好神秘嘅力量互助住你，咁当然佢有啦。譬如如果佢开个光或者佢一啲，我哋睇生肖先埋唔使带贵嘢嘅，好平价嘅玉得噶啦，因为 睇一年啫嘛， 系啦睇一年，因为同埋平价玉咧，佢先可以吸收到一啲唔好嘅能量。你唔好带个翡翠，你话我用100万买咗个翡翠翻嚟，咁就死啦。你買咗翡翠咩？ 我用咗200万， 系啊，咁就都話咗你犯太歲噶啦， 又話你銀錯 咗，街頭騙案啊！呢個簡直係，咁咧就我覺得平價噶啦，咁然後佢可以，因為佢可以吸收一啲麻麻地嘅能量，咁用完一年就可以唔要。當然你話啊，我攝太歲亦都得，咁啊即係比較謹慎啲咯，事事謹慎啲就已經可以平安過到一個犯太歲嘅年份噶啦。 好，喂，十二生肖講一個已經講15分钟， 冇冇冇。 睇下，我哋真系要真系要借埋歌城嗰个节目先啦，真系。好，第二个， 第二个啦， 我哋未讲方位啊，先讲生肖谂下啫。 先讲生肖先，先讲 运程先。好，兔仔咯，兔仔咧就兔仔你唔好话唔关事，因为兔仔今年其实几好嘅，因为点解咧？隔一年就会犯太岁噶啦嘛。咁我哋咧其实都系需要准备，因为过咗老虎年之后就会兔仔年，我哋应该咧就前瞻性高啲。到自嗱，因为点解咧犯太岁？前面一年咧，你好多嘢咧，好似好好咁噶。有時咧，你就會啊蒙咗，哎哇，你發大嚟做啊，或者因為有時候我唔覺得咧，你唔到50楼跌落嚟，你唔知道痛噶嘛。咁所以前面嗰年麻煩，大家就已經開始啊部署頂，尤其是到年底咁，因為你兔仔喺23年嘅時間咧，就會步入一個所謂本命年。咁到年尾嘅時間，我哋就收一收，年頭衝一衝係冇所謂嘅。咁兔仔有好多吉星嘅，有太陽星、天空星、天月星，都係。一啲即係男性貴人星，如果單身嘅女仔咧，兔年喺你嚟講係一個唔錯嘅年份嚇，你要把握住，因為太陽係一個遠處嘅星，係一個男性貴人星。如果做嘅生意同男仔有關，呢個年份係相當唔錯啦。天月係貴人星，天空係天馬行空，咁有鹹池桃花，但係鹹池桃花係啲短暫桃花嚟嚇。如果你話我真係單身，咁我覺得好好把握住。呢、這個老虎年去找一個合適的對象是不難的，係啦，咁同埋太陽是走動咯，走動遠處咯，照遠不照近的星咯，咁所以如果能夠飛的話，兔仔今年是適宜走動多啲，單身的亦都係可以有啲合適的對象的， 就會有機會啦。 好，嚟，不如我哋唞唞先，等阿師傅嚟唞啖氣先，好嗎？好，十分鐘係到中午12点。主角光环，我哋有呢首歌曲。 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纵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无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10年后远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 境，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几率仲渺茫，你乐意再碰，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再隐藏，逃出爱向死角。你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和你终不错过，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挨过。无人能如你爱惜我，明明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去无用单定一个，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廿年后愿故事还热播，感激光还给我，传染我这种配。 好啦，听紧风骚快人啊，同提大家咧，十二点半之后啊，一点半应该，十二点半嚟。乱晒，啲时间好混乱啊！十二点半之后我哋点唱时间，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可以打定嚟噶啦，啊18723888。 冇错，Tiffany 姐姐已经喺度等紧你嘅电话噶啦。不过同一时间嘅话，当然咧亦都话声俾大家听嘅啫。原先我哋喺12点去到12点半嘅，你之后知唔知嘅话，今日我哋会暂停一次嘅。 OK， 系啦，咁其实你都可以继续 PM 我哋啦。咁啊睇下，如果你有时间嘅话，系啊就会拣一啲，系啦就会有啲拣啲 case 咧，就等啊玲玲师傅可以同大家咧就系解答下你嘅想问嘅问题嘅。好啦，咁啊如果你唔好抌波钟啦，我哋讲咗两个生肖， 快快 我哋虎同埋讲咗兔仔，跟住咯噃， 属龙啦，属龙嘅朋友咧喺呢个年份入边系冇吉星照住噶，冇吉星照住，唔使惊唔使惊，冇吉星照住。 慢慢讲啊，师傅， 你系龙啊，原来 系啊， 一啲都唔似龙啊， 佢系以龙嘅龙， 一啲唔似。 属龙嘅朋友咧， 好丑啊你两个， 喺嚟紧呢年咧，因为冇吉星照咧，就要有心理准备靠自己，我哋要亲力亲为啲啦，好多嘢都要自己负责啦，贵人力量唔够啊。传统上如果冇吉星照的时间，我们就借对面他借到东西过来的，但借的力量只有三成，借属狗的华盖星。华盖本身是艺术才华的星来的，其实又不是那么害怕的。如果你说咦我做创作的，那出来的剧本你写完其他人不用做努力一点， 好东西 创作的。 听什么都是马小强， 是的，我刚才突然听到你们说有一些剧的嘛， 是 的，那么因为你灵感不绝嘛，是不是？但华盖本身咧，华盖系咩嚟嘅咧？系皇帝出巡时嗰个天盖，因为以前我哋睇剧都会啦。皇帝出巡嘅时间有一个转下转下嗰个罗山啊，系嗰把遮嚟嘅，其实系。咁就你就等于嗰把遮啊，大家好仰慕你，哎呀好有才华，好靓啊，咁样系啦。咁你就多啲去发挥。但系呢个华盖星系代表住孤单嘅，系孤芳自赏、独行独断吓。 好， 即系话系啦，即系我唔同你哋夹啊，你哋唔识欣赏我啊，咁样嗰种。 听到未啊？你哋唔识欣赏。是啊，师傅明白我。 你孤芳自赏啊。 咁变咗有呢个星嘅话咧，其实系如果你做一啲好独立嘅自己嘅工作，咁啊冇所谓。 有冇所谓？ 如果你话咁啱，我做 sales 啊，或者做啲前线啊、销售啊、客服啊，嗱咁啊麻麻地啦。即系话今年嘅始终嘅人际关系相对上比较弱少少，系啦，属龙嘅朋友。咁啊，另外有天哭星啦、豹尾星啦、月煞星都系麻麻地嘅。豹尾系你踩到只豹条尾，吓只豹咬你一啖，咁即系犯小运啦，系咪？有冇踩住咗啊？ 呢度有两个小人啊！我有咩嘢法宝对付佢哋、啊？ 咪踩亲人哋啊！ 咁样讲嘢已经系啦，几犯小人啦、 啊。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就系呢啲人啦。 咁咧嗱，泡面真系炒到化条尾啦，咁所以我哋今年唯有就低调啲啦，即系唔好乱咁，即系俾一啲嘅意见啦，吓，即系 唔听到啊。 咁另外咧，月煞系一啲女仔带嚟嘅麻烦，所以同女人合作嘅时间亦都要小心啲。你真系踩住啊，踩住条底线可能系，小心啲，小心啲吓。咁啊，少说话多做事，冇事嘅，因为始终华盖星照住咧，喺我哋嚟讲做嘢好啲。其实通常我哋话麻麻地嘅年嘅，通常就唯有即系忍一忍咯，起码个人际关系好啲嘅时间咧，做嘢系顺畅啲。 正如玲玲师傅讲嘅就话，如果嗰年唔系咁好嘅话，你咪轻松啲咯， 系啦， 唔好做重大决定啊，个人让下人啊，咁样咯。 就自然 我冇让你咩？ 有啊 ，OK。 好啦，属蛇嘅朋友，属蛇咧犯太岁嘅，佢仲两重嘅犯太岁，包括住我哋叫刑太岁同埋害太岁。刑系刑克健康嘅嘢，害系俾人陷害吓，所以蛇嘅朋友喺老虎年咧系麻麻地嘅，麻麻地嘅。咁同埋呢个我反而觉得最紧要咧就系个身体健康，因为人字呢个刑，刑系咩咧？膝头哥、腰骨吓，即系关节嘅受伤，所以有热爱运动嘅朋友喺呢年份入边做一啲劳损性低啲嘅嘢。你話我可能打波啊，咁呢啲係容易受傷，我哋又避免一下啦。游水嗰啲可能好少少嚇，咁所以應該要注意嘅，但係都唔差嘅。佢有太陰星、玉堂星，太陰係女性貴人星，亦係財星。喺投資方面咧，呢個星係慢慢嘅進展啦，都係有粒財星啦。太陰亦都係女性貴人，咁但係年紀大過你啲嘅。喺呢啲年份入邊，如果你話做嘢嘅話咧，我哋係會遇到一啲對自己唔錯嘅女性嘅長輩，對自己幾好嘅，有提攜。嘅作用喺玉堂代表金玉满堂都唔差，只不过就话健康运啊，同埋一个喺我哋嚟讲人际关系方面咧系需要留心吓。咁所以如果你话属蛇，你会觉得今年即系喺嚟紧嗰年做嘢咧，硬系本来好简单嘅嘢咧，唔知点解会一波三折，所以要俾啲耐性。其实犯太岁，你将个目标定低少少啦，我自己觉得就唔好话。其实有时系心态嘢嚟嘅，譬如话我旧年啊赚5000万嘅，今年已经犯太岁啦，我觉得唔輸已經好叻嘅，你可能定低將個目標變成可能1000万，咁但係到頭來你可能賺到2000万，你已經好開心，所以就放低個目標。係啦， 好啦，嗱，仲有兩分零鐘，呢個12点，我哋唞唞先嚇，翻嚟喺12点新聞財經之後消息之後再繼續。 同學仔同你傾下偈。 就嚟畢業啦嘛，咁畢業有個表演 showcase， 好多同學就有其他嘢做啊，或者有啲同學而家轉嗰啲季節病啊，即係成日啲同學唔齊。 哇！我成日講到未健康最緊要，比較活躍啲嘅同學仔就幫其他同學仔記埋，唔好再擔心太多，唔好用時間去擔心，我哋用時間去解決問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電台第二台，馬俊偉同你繼續傾， 必須繼續走。 稀疏无力的头发，半睡半醒的眼神，衰退的记忆力，松弛下垂的肚腩，他是电台最鬼贪心的主持马小嘟，加上骨骼精奇的黄天恩。逢星期一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渣癫方有乐准时到站。 你有冇听开慢动作啊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Mira。 今个星期有我哋 Mira， 我系 Lockman， 我系 AK， 我系 Elton。约定你星期日下午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听子龙主持嘅 《慢动作》。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開心太耐，就已經算好快活噶啦。不過最風騷快活就梗係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10点到下午1点，風騷快活人。 每日10点到下午1点有风骚派员啊！今日希望大家有个 Happy Friday。 20度的气温相当温暖返啲啲㗎啦，冇金珠咁凉㗎啦。相对湿度但係好乾燥啊，只係得 25% 嘅啫。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天晴啦，乾燥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呢持续都係天晴同埋乾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嘅。我哋电话号码係18723881872388，咁12点半呢，咁做完呢个访问之后呢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咁如果想点唱就快啲打嚟啦。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军在第76届联大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之后，向传媒说少数国家鼓噪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不得人心，注定失败。将军表示，北京冬奥会是冬奥运动员和冰雪运动爱好者的盛会，他们才是冬奥会的主角。冬奥会的成功不取决于个别国家官员是不是出席。事实上，根据奥运会规则，各国政要出席奥运会是由本国奥委会发出邀请。他说美国个别政客炒作所谓外交抵制，骨子里还是冷战思维在作怪，意欲将体育政治化，制造分裂，挑起对抗。这种做法只能够让他们更加孤立，站在时代的对立面，站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30%或以下。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尼亚图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和非常干燥，最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2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26点，跌162点，总成交金额76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9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7.2跌5.4，腾讯控股460.2跌13.4，美团237元跌10.8，比亚迪股份294元跌11.4，快手78.15跌6.1，盈富基金23.78跌1.8，京东集团318.4跌23.6，斯摩尔国际48.35跌3.6，友邦保险81.1跌1.75，中国电力4.22升4.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英镑10.351，瑞士法郎8.463，澳元5.509，加元6.077，新西兰元5.291，欧元8.7985。每百日元对港元6.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860点，升107点。港金报16490元，升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2.51美元，卖出177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在九龙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你嘅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嚟美好前景，繁荣稳定。十二月十九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九十席，将会选出二十名地区直选议员、三十名功能界别议员同四十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乜嘢即刻可以吃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喂，翻嚟风骚快活人啊！十二点答二吓，最后一个小时，同埋一阵间答半都有电话点唱嘅，一八七二三八八。好，今日继续同玲玲师傅倾偈嘅。 系啦，我哋有八只生肖话，加速先。咁啊，嚟到属马啦，属马属马。属马嘅朋友咧，就都叫犯咗两年嘅太岁啦。咁嚟紧嘅老虎年，因为老虎同马系好朋友嚟嘅噃。咁咧。你的太歲是你好朋友，自然做事就順暢一點啦。在這個年份裡面，我們有將星、三台星、唐符星。將星是領導才能的星，三台是好像樓梯階那樣代表著步步高升，所以無論財運、事業運、愛情運都有進步的空間，相當之不錯的。 哇， 唯一要小心呢就有五鬼啦。五鬼是個什麼星呢？疑神疑鬼、在人際關係或者是一些感情關係方面呢，你就會容易懷疑對方，還有官符星，官符是官非嚟嘅，要签文件合约嘅嘢咧，就要睇清楚啲啦。 明白。 咁但系起码又冇冲吓，又有少少合，咁啊做起嘢上嚟都算系顺畅， 几好啊，马仔。 系噶，因为原因咧，我属马，我好少写差佢嘅。咁多年嚟，大家都话系啦，冇错啦。咁啊 ，OK， 马系其实系奔跑嘅星，咁啊奔奔十二生肖之中咧，其实都会有佢嘅个性喺入边啦。咁而马系十二生肖入边咧最。动嘅，即系佢又，你谂下只马本身如果瞓觉啊，都要企喺度瞓啦，所以佢系最走动嘅生肖，又必须要走动。咁、相对上啊，即系老虎年系逆马年啦。咁我觉得如果可以走，亦都系走多少少系着数啲。 师傅啊，咁咧我有个朋友咧，佢本身唔系姓马嘅，多多事实又叫姓叫马啦。咁样佢沾唔沾到嗰啲光噶吓？ 啊，都得噶，有时啊，你咁啱嗰年咁嗰、那个 话自己姓马嗰、那个， 系啦，即系都有着数噶，总之呢个字都有。着数噶， 块面好似马咁长咁都得嘅， 都得嘅，系咪？系啊，都 应 咗， 入人入格， 入 人入格。咁嗱嗱，个羊仔啦，羊咧就唔错咯。羊其实亦都系咧，有几只生肖咧犯太岁嘅几率咧系高过人哋嘅，包括住属羊啦、属狗啦、属龙啦、属牛咧，系多过多啲少嘅。 我都觉得系， 系多少少嘅， 已经犯到惯， 唔系平均分嘅。咁啊，羊多嘅，同埋咧，中国人好得意嘅噃，原来羊年咧系咁多年入边个即系出生率。最低喎，差唔多，因為中國人咧唔係好中意女仔屬羊啦、因為一路都有講話十羊九不全，佢哋話覺得屬羊嘅女仔嘅婚姻波折啲、羊同老虎都係嘅、都係相對上咧，龍係最多人出世啦，當然係啦，咁、就豬亦都會多啦，因為啲人覺得哎呀，好似好福氣啲，即係舒服少少咁嘅意思嘅，咁、羊終於嚟到一年咧，有好嘅星啦，有天喜星啦，喜事重重啦，可以結婚啦，添丁啦，兩樣一齊做啦，國印星咧係一个掌管权力的岁印、即是升职，如果是大公司是不错的，不用担心的、走势是好的，月德是贵人星啦，所以整体都不错，唯一呢是有一粒细的破财星，因为它刚刚经完冲太岁，冲是变动，你说咦我变动了、好的，未来那年如果你说我动过的话，反而呢在未来那年呢是会相当之不错的，唯一就是说的钱银可能、多了很多开支、原来、你自己破欢喜财，破欢喜财、我平时 見到有人有唔捨得買嘅，喺呢年你買咗佢啦， 買層樓啦， 係啦，做多啲善事啦，咁啊係好嘅，係啦，係反而係好嘅，使多少少錢就得。咁啊買樓啦，買樓仔係十二生肖之中變動最多，咁有天解星、地解星、逆馬星，係一個喐動嘅星，搬唔搬屋啊？ 要等租约完啦，出年未完啊，仲有啲啲，仲有啲啲， 仲有啲啲咁稳定咯， 稳、 哦、定先，稳、 都算系喐噶嘛。 但系预备，起码有呢个心态，千祈唔好冇咗呢个心态咧，就容易咩嘅？容易即个变化会突然啲嘅。咁逆马即系走动嘅星啦，地解系搬屋嘅星啦，天解系解决困难嘅星啦，其实都系先难后易，又唔一定差嘅。咁同埋咧，呢個喐動咧，其實個走勢喺我哋嚟講咧，呢個雙沖係代表住頻撲啲，係啦，要做嘅嘢會多少少，咁所以係一個辛苦嘅星，但又唔係好大嘅破壞力嘅，唔係好大破壞力嘅，所以破少少人際關係嘅破壞啦，浮沉係少少一啲關係嘅起落啦，所以呢一種嘅啫，整體上其實佢都係先難後易，其實如果以屬猴嘅朋友嚟講，喺呢年份。就話，我上半年遇到嘅嘢好似係收税税啊，或者係一啲人事嘅爭拗啊，嗰啲係多少少。到咗下半年，慢慢又 好 翻好 多 啦。 係啦，所謂就係咪過咗夏天之後嘅話，就開始慢慢好啊。 立秋之後， 立秋之後就好啦。 咁唔一定差嘅，我只覺得仲要睇下你本身係咩季節出世。如果任人咧係一個即係木旺嘅年份嘅話，如果秋天出世嘅朋友，原則上踏入呢啲年咧，又唔算差嘅。 OK， 係啦，多謝師傅。 係。咁啊， 阿哥， 仲有啊， 仲有啊 ，OK， 系啦，屬雞嘅朋友啦，屬雞今年算相當唔錯，數一數二咁好， 哇，數一數二， 正 好啦，有紫微星、龍德星、天廚星，紫微龍德係強而有力嘅貴人星，天廚係一個成日有人請你食飯嚇，交際啊，好多朋友一齊啊，都幾開心嘅星，唯一咧就有一個叫暴敗，係上落比較大，即係三間窮五間富，今年錢銀嘅控制。是即如果你说我真的很喜欢投资，记住一样东西，见好就收，在这年份里面带了一些钱落袋。 其实我觉得成日都是的，不单止是几时见好应该收的，是吧？ 是啊，因为你不知道的嘛，所以稳阵一点，尤其是这些年份就应该要。但整体是向好的，因为紫微龙德大贵人星天厨是即吃东西的星，很开心咯。今年很多时没什么很大的困难，又没有相冲又没有相合的年份。份咧係慢慢咁響，但係我成日都話啦，好嘅一年，跟住人緊有喜樂嘅，發太歲係一個循環嚟嘅。到兔仔年咧，屬雞嘅朋友就係雙沖變成沖太歲，好似今年嘅，好似嚟緊嘅馬騮仔咁樣。咁所以到有時又唔好太急進。到我哋第三、第四季嘅時間咧，係應該收一收啦。預備好一啲沖太歲嘅年份，千祈唔好春到臨尾又唔記得咗，咁然後嗰年就會論盡啦。係啦，其實永遠有一个积谷防饥、居安思危的心态就最好了。 好 ，OK， 系咪已经讲完了？ 仲有两个， 哦，仲有两个， 系咪啊？ 咩点子啊？仲四个，我哋平均分布噶， 系 真系啱啱好嘅。 先休息一阵，一阵嘅话就剩翻嗰四个生肖嘅话咧，我哋就会同大家讲埋。 好多人想听妹姐歌曲吓，呢排啊梅艳芳呢一个，我哋好挂住嘅人咧，经常好似喺好多人口边又讲翻，因为套戏啦。咁所以今日呢个歌曲送俾上 Mei 姐嘅 fans 同埋好朋友们，梦幻的拥抱啊！ 他的声音，他的笑面，随着舞曲中，人亦悄然不见。愿再共舞面前面。 翻嚟我哋嘅风骚发言啦，睇怕今日都系唔够时间答大家问题，唔好意思先啦、 哎， 因为 我哋仍然有好多机会嘅，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哋将来仲会讲下啲过年前嗰啲节日嘢啊，有机会噶嘛， 习俗嘅嘢啦， 系啊，同埋嚟紧嘅花位摆设咧，我哋都未 讲， 可唔可以预十集节目俾我啊？ 好，咁啊，仲有两个生肖要讲埋嘅， 只系四个， 四个对唔 住，系啦，我哋四个四个咁，好啦，属狗头先其实都 touch 到少少嘅，就有华盖星啦，华盖系艺术才华嘅星，所以属狗嘅朋友咧，但系华盖系孤单嘅，宗教嘅星嚟嘅吓，所以有呢个星嘅时间咧，喺呢个年份入边咧，我哋可能自己对都几享受呢个孤单嘅感觉，因为你觉得我唔麻麻地又唔系好想同啲 friend 一齐啊，或者少啲嘅聚会，咁但系怕就怕属狗嘅朋友咁啱你做嘅行业好需要接触。人咁你就会有少少情绪低落咯，咁啊多啲可能真系多啲听下心机啦，我成日都觉得系多啦，系真系嘅。你听下人哋讲嘢，沾染下个欢乐嘅气氛吓，都系合适嘅。咁啊做下运动啊，接触下大自然，亦都系一个对自己一啲修复啊。我哋话即系对运气啊嗰样嘢系啦，都系好啲嘅。咁啊属狗嘅朋友咧就小心一啲啲咧，就今年有白虎，白虎系好恶嘅女人啊。如果你话咦我老细就系一个女孩子嚟嘅，咁你今年对你奄奄尖尖、麻麻烦烦、挑挑剔剔吓，忍让一下啦吓。好啦，至于属狗嘅，属猪嘅朋友，猪系合太岁合，佢呢个关系好得意嘅。猪同老虎，所谓扮猪食老虎，其实本来佢哋合合地嘅，合得嚟又破，即系矛盾嘅。佢先好后拆，所以如果属猪嘅朋友咧，今年要留心几样嘢。第 一，老人家身體健康， 哦、 因為合年柱是家宅嘢，逢係嗰啲爸爸媽媽、爺爺嫲嫲嗰啲，我哋多啲關心佢嘅健康啦，老人家嘅健康啦。咁、但係今年有天德星、福星、六分星，全部都係靚嘅星。天德係一個上天之德，係一個大嘅福星嚟嘅。咁、今年咧，你話啊，我如果買下六合彩啊，嗰啲又唔差嘅喎，即係打個麻雀仔啊，千祈唔好賭得大嚇。咦，又有少少嘅偏財運嚇，六分係一啲以前嘅朝廷俸禄，升職加人工，今年 OK 嘅。但係有卷舌星係一個同人是非口舌嗌交嘅星，同埋咁樣合嘅話咧，我哋少少一啲健康嘢係需要留心嘅嚇、所以我自己覺得今年年底前你話檢查下身體，我成日覺得係最好嘅。最好嘅準備功夫，其實犯大罪都係要準備。哦，如果有咩即係有啲小嘅問題，咁我哋咪處理咗先咯。 當提醒下你啦，嚇， 冇錯啦，係做到呢件事咧，喺我哋嚟講就會個健康運好咗好多。咁老虎老虎同豬嘅關係，我都話啦，係一個矛盾嘅關係。佢又唔係唔好，可能佢開頭好。如果你揾人做曬，即係因為合太歲咧，有好多新嘅合作㗎。你會表面見到，一過年嘅時間就好多人揾你，有啲新嘅嘢做啊。但係當你做落去咧，又未必同你想象之中一樣嘅喎。咁、所以我哋要有少少嘅心理準備，就係話啊，當中可能有啲嘅變化，有啲嘅波折，咁、就冇問題啦。 明白。 好啦，老鼠仔啦，老鼠仔都有啲經歷㗎啦，因為佢喺鼠年啊，本命年啦，牛年又話合太歲啦，即係連續捱咗兩年嘅。我見我 有冇啲好日子過啊？ 我見我啲微博啊，有時啲小朋友啦，即係寫嚟咧，有好多時我哋都俾佢哋互動一下噶嘛。有啲我哋都問。老師到底我能活下去嗎？即係春完咁樣或者合完咁樣， 係 啊，冇事嘅冇事嘅，佢哋就咁咧就嗱，冇吉星借喺度，但係叫做平穩咗。冇吉星就借咗屬馬嗰啲過嚟，事業運仍然 OK 嘅嚇、我成日覺得咧唔好嘅年份，我一個比例就係話，我哋讓運讓下人哋先，人哋跑先，我哋自己進修一下做第二啲嘢先。咁、到你機會再嚟嘅時間咧，一定會好嘅。 先發嚟 係啦係啦，咁所以唔好同人哋爭朝夕嚇，長遠少少。咁老鼠嘅狀態就喺呢度。哦，我已經犯完兩年太歲啦，今年平穩咗啦，終於即係安定啲啦。咁今年有天狗星、掉下星，都係容易即係譬如出門唔見嘢啊，有啲小嘅受傷啊。咁要好中意做運動嘅朋友，我哋就關注一下，小心啲啦。咁但係起碼個事業運、進修運今年係好嘅，開始踏入一個正軌同埋進步嘅運嚟嘅。 應該咁樣講就是、準備好自己嘅一年啦。 係啦， 係 啦，咁今年 蓄勢待發， 蓄勢待發嘅年份啦，系啦。而至於屬牛嘅朋友啦，過咗本命年啦，過咗本如果嗰本命年要結婚就結婚，要分手就分手噶啦。其實好多都係啊，咁咧 兩樣一定 牛同羊都係嘅。好多朋友都話：，上做手，我有做調查嘅，因為我都會喺自己一啲社交網站入邊咩，唔該屬牛嘅朋友有幾多分咗手，有幾多結咗婚，真係有嘅。有啲當然原封不動啦，咁但係有好多咧就係話分了、分了、分了，即係好難啊，冇辦法啦。 即係其實你。而家都要大數據係咪？ 係啦係啦，我覺得要大數據，我成日覺得需要嘅。咁今年重新開始，分咗手嘅朋友，今年有新嘅桃花星，紅鑾星係重新開始嘅星。咁一個旺桃花嘅年份，所以我覺得希望在前方，唔使擔心嚇。就但係結咗婚嘅朋友，既然紅鑾星喺度，就唔好同人唔好對人太熱情啦，因為有三角關係又麻煩咧，又捲入一啲嘅比較即係麻煩嘅年份嚇。有病符星、蜜月星、病符係身體健康嘅嘢啦，傷風感冒嘅啫。唔係大件事嚟㗎嚇，戴住口罩其實傷感冒都少咗好多，我覺得。咁蜜月呢個星咧係面對陌生環境帶嚟嘅壓力㗎噃嚇，容易瞓得唔好失眠嚇，放鬆少少咁啊，係一個新嘅年份，算係唔錯啦。 好嘅，完成，多謝師傅。嗱，以上所講即係民間啲藝術啦嚇，咁啊大家都當故仔咁聽嚇，咁啊唔好即係樣樣嘢太過為咗嗰樣嘢而認真，太緊張，係嘛？好，多謝師傅啊。 多謝 電話位1872388，12:30後點唱？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要船桨，一面摇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

另外，對於有人以常住人口定義就政府在三個口岸設置立法會選舉投票站而入禀申請司法覆核，唐英年說本港對常住人口的定義一向相當開放，常住未必等於長期在香港，希望市民對入境處常住的定義有更加深入的認識。中国推出部分便利美国企业的措施，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说，中方计划将因应疫情向美企高层赴华工作的审批程序缩短至不多于十日。他同时呼吁美方提早取消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秦刚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办的晚宴上又说，北京政府将会致力令赴美企业是赴华美企人员的新冠病毒检测工作更加方便进行，同时容许美方人员在隔离期间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3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12点，跌176点，总成交金额77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9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7蚊，跌5.6；腾讯控股460蚊，跌13.6；美团236.6，跌11.2；比亚迪股份294.2，跌11.2；盈富基金23.78跌1.8，快手78.3系跌5.95，京东集团318.2跌23.8，斯摩尔国际48.4跌3.55，友邦保险80.85跌2蚊，中国电力4.19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13.19，瑞士法郎0.921，加元1.282，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7832点，升79点。港金报1649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78美元，卖出177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Tiffany，收到波成分礼物有咩感觉呢？ 收到波成分礼物，我谂我今晚临瞓前都会谂多一次你同我讲嘅嘢咯。我是 Tiffany， 想知道我揀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人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 星期五嘅最后半小时，有一度气温相对湿度29%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送到生效。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仍然系天晴干燥嘅。电话18723885，好多朋友已经打咗电话嚟，帮我听听第一位朋友嘅电话先好嘛？ 李太系咪？ 喂 ，Hello。 是不是李太？ 你哋好，吓两位三位主持人。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李太你好。 你好，有啲咩点唱啊李太？ 我知点俾我孙啦，今日生日啦。外孙。 是。 外孙。 佢叫咩名啊？孙仔叫咩名啊？ 邱子瑜。 啊，邱子 瑜。是啦。 是啊，仲有我唔记得同佢嗰个，今日都系佢阿嫲，今日都系正一生日啊。 哦。 我唔记得同佢做。所以特別點埋俾佢哋聽咯， 好， 知道知道，好，就係咁啦，係咪？好，多謝曬，多謝李太嚇， 多謝李太。 咁另外咧，網上有啲朋友都想點唱嘅，不如都幫佢讀下啦。咁另外呢一個咧，佢啊妹姐嘅歌點咗啦，因為有個朋友想聽妹姐歌曲， 頭先我哋播咗啦。 玉拼冤，佢想聽妹姐歌曲嘅。另外咧，阿朱朱 lam 咧，佢話咧，聽日係外孫喬朗生日，希望佢快高長大，聰明伶俐。 好。 咁另外呢就係阿瑞瑞呀，我盡可能呢俾童年我女女，即係將個童年會俾你，我想同成日佢講我哋嘅童年真係好唔同呀，放我都冇時間玩嘅嘢咁樣，即係頭先你破童年嘛， 好羨慕女嘅嘢。 因為我好想話俾佢知嘅就係話，即係其實真係獨一無二嘅，有童年嘅小朋友會開心好多嘅，你睇下小強， 我都開心， 佢而家仲過緊童年，其實佢而家仲當係過緊童年， 係咪咪？ 冇錯啦， 有大個。 咁身邊嘅朋友就會好辛苦咯，即係想話俾佢知。 大好多， 嗱， 另外有个 John Lee 啊，佢下个礼拜我女 Emily 小学毕业典礼，祝福佢开心升高中嘅咁样样。好，咁跟住系咪另一位朋友？ 系啦，我哋有阿 Cat 嘅电话嘅 ，Hello， 我 Hello， 各位好， 你好， 喵 喵， 好开心啊，同你倾电话， 多谢你啊， 你系咪第一次打你啊？ 系啊，因为我听咗你哋好多年噶啦，其实 系啊，系咪由清晨三人开始啊？有冇咁耐？ 我谂就成可能系30年有冇啊？你好早期走， 冇理由。 早期啊，好早好早期嘅 就清晨翻人， 冇可能啊！你咁细个， 咪啦，听把声最多系22岁， 咪咯， 唔系啊， 你呃人嘅。 而家听翻你哋讲咧，我有时做运动睇，听到喺度笑咯。 多谢你啊！咁你继续听咯噃，知唔知啊？ 做运动， 我想请问做运动系适合听个风速快活人嘅咩？ 我唔系啊，我喺度行，喺度散步，跑咗。咁我行咗球场喺度听，听就喺度笑咯。我觉得啲人觉得我傻咯。 嗯，唔紧要，你话俾听，我听紧风速快活系咁噶，个个听风速快活系咁噶， 唔俾笑啊咁。 系啊，咁啦吓。 我觉得真系要啦，因为我记得我上次话曾经讲过，我哋应该喺新年嘅送一个礼物俾所有风速快活人嘅 fans 啫。我而家听紧风速快活人，咁就挂住喺个挂住喺个心口度，等大家可以知道嘅就系、是、你有一啲好异于常人嘅一啲反应嘅时候，等你哋唔好咁样，即系担心我。其实系咪应该要咁样咧？ 我都觉得系啊，做咩开心嘅？ 你可能就散步啊嘅时候嘅话，你就挂住个牌，咁你听住嘅时候，你喺度笑，人哋就会知道。 不过 Kayla 笑系好嘅，吓唔使理人哋，咁你自己开开心心，每一天咧过得特别好，系咪啊？今日咧你嗱，你预祝自己同埋你家姐系咪？ 我祝我自己8号生日啦。咁就我系多谢。咁我大姐夫就系14号，我大家姐就系19号，咁我就8号嘅。 咁都12月之星嘅， 一齐食餐开心心。 系咪人马座啊？ 系啊。 啊， 我特别觉得人马座嘅女仔特别好嘅。 多谢你。 好啦， 仲有多谢，我想多谢点埋俾我阿哥啦，我二姐夫阿荣啦，希望身体健康嘅，同埋我二家姐啊，我细妹佢哋嘅。 系好。 仲有，你都讲，我。我先生嗰、那个，我先生名点我，我先我 边 我 先生 搞错啊？ 系啦， 系咯，我都唔记得咗添，系啦， 乱晒龙啊！ 健康快乐啦，我叫做大爷嘅。 哦， 点大爷听？ 大爷与小猫猫， 系啦。咁另外咧就佢妹夫啦，因为佢成日帮我做嘢，我都好多谢佢咯，同埋佢细妹嘅大虾。 大虾 ，OK， 好，乜都大，乜都大 ，OK， 多谢晒 Cat， 多谢多谢， 多谢 Cat， 拜拜， 拜拜。 另外一位 Peter 咧都想听呢首歌，送俾三位主持人，即系我哋啦，同埋老板，又叫做沧 海一声 笑，希望大家都开心啲，每天笑多啲。阿 Sam，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妖，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好，沧海一声笑，我哋去到12:09，我听另一位朋友嘅电话。 系， 喂喂 ，Debra，Hello， 大 家好，你好啊， 梁继章， 你好啊， 小强，你哋好啊， 你把声好甜啊， 好开心啊，听你把声， 好多谢你哋啊，因为今日系我生日，咁好彩， 哎呀，开心啊， 之前系前几个礼拜一路每个礼拜都打，但系今日终于俾我打到， 你有生日运啊，生日运啊， 生日运啊，请你哋归元啊， 系啊。 我喺呢度咧，我好想多谢你哋三位啊！ 点解、啊？ 尤其是梁继章、李丽蕊，多欢迎你哋翻嚟呢个《风骚快活人》嘅节目。 唔欢迎你啊，马小强， 你唔好嘈住啊 ，Debra。 马小强，虽然我唔系好认识佢，由呢、這个你哋翻嚟呢个节目我先听，但我都好中意佢嘅。咁、但系梁继章、李丽蕊就好似系我屋企人咁，因为我都听咗好多年啦。咁、样你哋当然系两个拍档嗰时又好好啦，到而家都系一样咁好。 中唔中意啊？中意系嘛？ 好中意啊！因为咧，我想话俾你听，自从你哋翻嚟呢个节目之后，我先至系日日听，同埋系真正做到一个风骚快活人咯。因为之前嗰时候我已经停咗好耐，我唔想听，因为过去有啲唔开心嘅时间。 过咗系有佢 先啦。 Okay、 就过咗去。咁我哋希望咧，即系由你哋翻嚟开始，又咁样一路咧，一路你哋嘅节目又多收听率啦，带俾多啲观众嘅欢乐啦，同埋香港嘅环境啊，气氛一路一路好咯。 我哋最大的任务呢就是希望每一个听的都要开心开心地过日子，好不好啊？即是无论外面的世界什么疫情啊什么经济，不要理他们，我们开心乐观面对，将所有问题解决他，然后我们继续在这个开心心生活下去。 好啊， 是 啊， 就是我正是朝着这个思想和方向去。 是啊，大家做多啲風騷快活人，聽多啲風騷快活人，好唔好？ 所以你把聲其實都真係好開心，同埋其實今日咧係又係你嘅生日咧，我覺得真係好有特別嘅安排，即 係 呢一個係一個真係好好嘅緣分咯。Debra 其實今日咧係幾多歲生日，講唔講得㗎？ 可以啊，我今年啱啱踏入，今日就係68歲咯。 哇！你係咪信啦？ 梗係啊，最多38咋？ 你把聲完全唔知68歲啊， 完全唔知隨意都唔止 啊，三年 啦，但係啲人話之前我退休嗰時候，你退休你個樣仲咁後生咁樣，你咪好悶咯。 啊，我都想問下退休生活係點啊 ，Debra， 你而家點樣過你嘅日子啊？ 我其實好充實、好豐富噶。我即係咧，得閒咧喺屋企收拾下家居啊，然後假日就約朋友出去飲下午茶， 係 啊，食 lunch 啊咁樣咯。咁 even 就啱啱退休之前有啲即係社會運動啊，或者嗰啲有疫情啊開始啊，但我都識得安排啲時間咧，即係去隨遇而安咯。咁同埋即係少人咪少人聚會咯。咁而家漸漸咧，啲人打咗針啊，咁疫情又穩定啲啊， 又放緩啦，冇錯啦， 可以約翻多。 冇错啦，咁你希望咧每日你俾我哋陪住你吓，每天都俾风骚化嘅人陪住你过你嘅日子。 系啊，尤其是咁你哋翻嚟呢几个月，我又更加开心啦。我有时啲朋友约我早出去，我都话唔舍得啊，我宁愿喺屋企听埋。 你可以听重温噶，Debra， 你可以听重温噶。 可以，但系我真系想第一时间听到你哋讲咁多嘢啊，或者咁样咯。 多谢， 所以系你哋真系好多谢你。 唔好咁讲，我哋会更加努力。 听众啦，我唔勉强佢哋全部人要中意你哋，但系我就代表好大部分嘅听众都好多谢你哋带俾我哋嘅欢乐咯。 多谢晒， 我哋都同你讲声嘅就系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日。 Happy birthday！ 今日正日68岁生日，吓、 啊、 身体健康， 好、 啊、随心所欲吓。 Thank you， 多谢晒。好啦， 仲有就系头先我话要求啊，靓女 Tiffany 同我同我拣操中 有啊有啊 有啊，梗系有啦， 拣特， 因为我少女时代已经好中意听呢只歌，所以咧就特登改咗呢个名字， 连个名都系安埋叫做系迪宝娜系咪 ？OK， 系啊， 佢另外有 即系佢除咗只歌好听同埋咁 sweet 之外，其实我喺本英文书查个 Debra 呢、這个名咧、那个女性咧系好坚强嘅，好勇敢嘅，我希望都自己可以咁样勇敢面对任何。咁同埋好正面，好开心做翻个风骚快活人咯。 多谢晒， 即系我哋嘅 jingle 嚟。 好啦， 讲咗两次啊 ，Debra， 就中呢个歌送俾你。 系好嘅嘢唔怕讲多两次，系咪？ 系啊。 你咁马小强，你都好多时重复你啲说话噶嘛，系咪？ 系经常，唔系好多时，系经常。 Debra， 大家开开心心讲个电话得唔得咧？你点解要？ 我觉得佢讲得好， 即系话我哋都系同路中人咯，系 啊。 你点解要响？我伤口上喺度撒， 你周身都系伤口，有乜所谓啊？ 撒糖嘅， 你想撒糖撒错盐啊？ 好啦，呢一首歌送俾 Debra。 好 ，OK， 多谢晒， 多谢 晒 ，thank you， 多谢 晒 你哋啊！祝你 哋 节目更多人收听啊 ！OK， 拜 拜。 送俾靚女 Debra 嚇，其實咧呢個 Joe Junior 好多歌都好聽嘅 ，Here's a Heart 都好聽，咁有機會再播下啦。 好啊， 好啦，另外啲我哋代讀嘅，包括咧就係 蛇 小姐， 同埋多謝咧自己疫情期間咧可以好好度過每一個困難嘅時刻，希望為自己未來打打氣，祝願世界上每個人都健康快樂。 我好中意蛇小姐你呢個態度，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嘅話都淨係識得去感激其他人，但係咧冇多謝自己嘅。咁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嘅其實基本上咧都好努力啊。是咪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都希望我就每一个人都要懂得多谢自己咯。好不好啊好啦除了蛇小姐之外的话还有阿 May 啦咁佢就话呢想预祝大家姐同埋佢个弟弟阿 James 呢自己同埋两位嘅妹妹呢就係 Edith 同埋 Bonnie 喺12月呢生日快乐。 哇成家人都 系12月之星啊、嗯、希望一家人呢喺未来嘅一年呢都生活愉快一定会㗎。 嗯 好另外呢你唔读嘅阿马先生。冇啦，你嗰边哦， 好 啦。 另外仲有一个嘅，就系咪李太，我都系我哋代读啊，系咪啊？系咪啊？我想请问， 系咪啊？系系系。 O K， 冇啦。O、okay、K， 不如我读呢个啦。C C Lee 佢话早晨啊，我一个老 fans 啊， 老 似头先老 fans 啊，好多年前听你哋嘅，仲打个电话上嚟玩添。咁咯，咁而家再听翻咧，好开心嘅，想听陈百强嘅任何一首歌曲吓。咁、啊 嗯、 另外咧，阿 Low 妈话我十几岁开始学英文嘅年代咧，会喜欢拣喜欢有英文歌，好中意头先嘅 Groovy Kind of Love 啊。OK， 多谢晒你啊。OK， 好啦，另外呢一个咧叫做听日系大细佬嘅生日，叫做 Smith 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业步步高升，唔该晒，永远支持你哋，我系铁粉嚟噶，我叫阿 June 啊咁样。另外咧，我系阿杰，想点咗俾我。契妹阿 RQ 啊，点解咁得意个名嘅？因为佢星期阿 Q 星期日生日，我希望佢咧生活快快乐乐，每日都开开心心咁咯。 肥又笑我， 边个啊？ 肥又 肥又点解 笑 我？ 头先话你话阿 Q， 我话系咪阿 Q？ 跟住佢笑我，哎呀，嗱，好彩我部电 脑嗱，我真系忍唔到啦，我阵间出咗出去。 都是想大家开心啫、 oh, okay, okay。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系拣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啦，亦都 系 Danny Chan 嘅歌嚟嘅。 哦， 咁亦都希望咧每一日十点到一点钟，大家都可以继续让风骚快活人带俾你最开心的一天。 哇 ，my favorite， 陈百强， 心爱着你，结束我哋今个星期嘅风骚快活人嘅节目。 OK。愉快周末啊！ 系啊， 好愉快周末。 天气会凉啦，同埋干啊！ 星期一再见， 拜拜， 拜拜。 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往事也记挂你在那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似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